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55点，升335点，总成交金额42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5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8元，升3.8；恒生中国企业61.8元，升1.36；腾讯控股272.6元，升12元；阿里巴巴75元，升3.95。碧桂园2.98元跌2.8元，美团164.5元升8元，南方恒生科技3.60.04元系升9.6元，碧桂园服务16.56元跌1.4元，中国平安43.35元升1.4元，龙湖集团21.05元跌0.5元。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9.216，瑞士法郎8.303，澳元5.25，加元5.888。新西兰元4.784，欧元8.095，每百日元对港元5.5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9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0点，跌3点。港金报1652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58美元，卖出177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有些工程提一提你的，在油塘的高超道，高超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214 和 X42号C 去回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是要改道行驶。另外旺角的山东街都是有工程，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出一段慢线封闭，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又转入去山东街。屯门的河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河旁街去回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文吕明才中学对出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影响到现在河旁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够尽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JW 王浩儀。小个的时候啦，爹哋妈咪呢会播 Whitney Houston 和 Mariah Carey 啦。不同 genre 的音乐都会带给我很多不同的灵感，影响了我很多。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在开始啦。由即日起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后生仔唔使加。梦中的那么近，但想得这么远。城太大，人怕乱，原来更乱。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to go. It's gonna be a long time. Burn up!

喺度喺度，星期二秋高气爽，唔系秋高气爽，和煦嘅阳光。我系和许强，哇！我呢度咧风光明媚啊，我会 骑单 车去接你哋走。 唔系你而家喺边啊？风光明媚， 你喺边个星球？ 我依家喺个龟壳度咯。 咁啊，你喺边个星球？ 风光明媚，哦，咁啊系。 系啊， 即系你睇嘅风光明媚就系龟壳里边嘅风光明媚啦，系咪？ 冇错啦，我喺个龟壳，好安全，系啦。 喂，但系今日咧睇翻咧出边咧，嗱，虽然咧有少，我即系望窗口啦，有少烟霞啦，但系算系。OK 嘅，跟住仲有啲陽光嘅，都唔錯嚇。阿 Alton 哥哥啊， 係， 不如你今日做住一個天氣先生幫我哋。 好啊，好啊，同大家講講今日嘅天氣啦。嗱，依家現時咧室外温度係攝氏25度嘅，相對濕度咧76%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嘅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啊。展望聽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隨後咧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嘅。 好嘅，所以就係咁樣啫。咁其實咧，今日嚟講咧，我哋會仍然繼續我哋原有嘅節目內容嘅。咁啊，記住啦。咁啊，每逢今日嘅話咧，我哋都會同大家會傾一傾咧，有關於嘅就係一啲嘅討論區嘅嘢嘛。星期二嘅我哋嘅乜都討論區咧，今日個題目咧就係 如果俾你取，嗯，係啦，俾你取或者俾你嫁一個大家都識嘅人，你會揀邊個咧？咁樣 係啊，馬老師笑得好 嘅，人物都得嘅喎，係咪啊？ 係啊，虛擬人物都可以嘅。其實 虛擬 係啊，其實我哋咧訪問嗰啲街坊咧，好多都虛擬人物嚟嘅。 梗係啦，佢哋全部都已經娶曬老婆同埋嫁曬啊，情何以堪咧？ 全部都名花或者名草有主啊，所以都係揀翻虛擬人物比較安全。係 我嗰個係真人嚟㗎，我嗰個係真人嚟㗎，你哋唔好同我爭。 你嗰個係咩人啊？ 女藝員咯， 哇！你小心啲喎， 係啊，係啊， 放心，一定唔會有人想同你爭，一定唔會有人想同你爭。你要曬佢，你要曬佢，係。 OK，OK。咁同埋咧，我哋有兩三日冇出現嘅網上情咧，今日咧即係我唔懶啊，再推出翻呢個網上情，希望大家一陣間11點前嚇就會有今日新嘅網上情噶啦。 好嘢！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有一个特备节目啊，吓期间限定嘅就系三人限定， 冇错。 咁所以咧就都希望大家咧可以仍然继续喺呢个大气电波节目 支持我哋啊， 嗰度支持我哋啊，真系要多多支持我哋，为我哋集气，好冇？ 好， 多谢大家。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is cloudy, there i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on me. Shine until tomorrow, let it be. I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music.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听过有 Beatles 嘅 Let It Be 啊， 耶、 yeah, ！ 好嘅，好嘅，好嘅，最中意啲旧歌噶啦。喂，几位拍档，我想同你讲咧，啊，首先咁讲咧，就系话咧，呢诶，你中唔中意种花噶？在呢个直播室嘅阿 Autumn 啦，同埋咧阿阿 Yu 唔使问啦，Yu 中意嘅。阿、啊、小强咧，种佢嗰啲咩民族系嘛？仲喺唔喺度？啲民族仲系咪？ 仲喺度啊，仲喺度，仲喺度。 咁始终好吸牙喎吓。 系。系啊，欣欣向荣啊！ 欣欣向荣啊！哦，但系其实你系咪为咗风水啊？定系你真系中意噶？因为两个 系，我觉得佢啲状态几好，我几中意佢嗰啲状态。 嗯， 哦 ，OK。嗱，其实对于种花呢一样嘢咧，嗱，我相信大家咧都唔会陌生噶啦。但系咧，对于小朋友咧，就可能有少少陌生，因为可能咧佢对呢一样嘢第一唔知点种啦，又唔知嗰啲系咩花啦。咁我睇到个新闻咧，佢原来康文署咧就而家嚟紧咧，佢叫一人一花。一人一花咧就同啲中学啊、小学啊，甚至幼稚园啊等等啦咁样，一齐合作嘅。咁就点咧？就如果报咗名啦咁样样，咁咧就会俾啲花苗你，细细棵嘅啫，即系 啲几好喎、啊。 咁样，一人一棵带翻去，咁就教埋你点样种嘅咁样。咁即系，但系啲女家长话唔好啦，情分 点解 啊咁样？唔参加啦，因为你自由参加噶嘛。咁如果你话啊都好喎、啊，俾小朋友学下种嘢啦咁样，咁但系有啲人就话，诶唔识种啦，唔种啦咁样样，咁都冇办法，因为自己嘅选择啦。你听完呢样嘢，你觉得好唔好啊？即系等小朋友 好啦，吓、 啊，觉得点啊？几位拍档？ 超好，非常好啊！我觉得可以即系教下佢哋啊，生命嘅可贵啊，又可以点样珍惜啊，我觉得非常好。 系，我就会谂起咧，我小学嘅时候咧一个经历啊，因为嗰时老师咧就喺唔知边度啦，就买一只鸡仔，咁就我谂我记得嗰时系大概小学二年班到啦，咁买咗只鸡仔， 你喺香港啊？ 喺香港系啊，咁啊就买咗只鸡仔翻嚟，咁佢就搵个咧纸箱就装住只鸡仔，咁跟住咧就即系攞翻嚟啦，就同我哋讲嗱，你哋咧就成班咧。我想三十人到啦，你哋就每人照顾佢几日啦，咁样即系试下养鸡仔嘅感觉系点样啦。 哇，几好玩！ 系啊，但系咧，我记得咧，到我嗰几日咧，我攞咗翻去咧，我最记得嘅唔系养佢，即系唔系好鸡仔好得意啊，而系佢啲味咯。因为咧，鸡仔咧系啊，鸡味同埋 鸡梗系有鸡味噶啦。 唔系同埋，唔系我冇食咗佢噶，我冇食咗。 鸡味，鸡有鸡味唔系意思，鸡有鸡味摆落口啊，大佬。 系啊，唔系系因为佢啲排泄物啊，因为我细个咧，我真系好冇养。养动物嘅经验噶嘛，我唔知养动物原来、哇咁多真系， 但系 Autumn 啊，我想问咁嗱，佢有冇喺你三十个学生面前讲一次养鸡仔嘅要知道嘅嘢？ 佢都 系啦， 系 嗱，鸡仔使唔使冲凉噶？ 系 鸡仔啲便便会点噶？系即系你佢真系 B B 嚟噶嘛？ 系啊， 咁鸡妈妈唔喺度，你就鸡妈妈。如果你唔识嘅，佢好大件事噶。 系啊，因为 其实我真系觉得几危险噶、哦，因为其实咧、啊，你哋养嘅嗰班咧，固然系冇经验啦。咁、其实仲要系咧，你哋都系 B B 嚟噶， 系啊， 你哋都系小朋友嚟嘅啫。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咧，好耐之前嘅香港咁样，你有冇发觉嘅就系、是，可能啊就系大你一岁嘅阿家姐就会照顾细你一岁嘅细佬，即系其实系等于系差唔多系咁嘅情况嘅啫。 系啊， 系啊，系 啊, 啊。 但系就都佢都有讲大概啲好基本啊，譬如要喂佢饮水啊、食嘢啊咁样。咁因为鸡仔好细只，咁你又唔使俾佢周围行啊，即系搵个大啲嘅纸皮箱俾佢自己行啊， 笠住佢。 系啦，咁我记得咧，最尾咧就系、是， 嗰啲唔系用纸皮箱笠住嘅。 每人养咗佢几日之后就，都开始大啦，真系会大到系平时我哋喺街市见到攞嚟劏嗰啲鸡嘅。 系啊，好丑样噶。 噶， 系啊，仲要佢啲毛未生齐，系啦，会甩毛嘅。咁最尾咧就揾咗一个系住村屋，即系屋企大啲范围，又即系愿意接收佢嘅小朋友就嘅同学就接咗佢翻去养咁样，一路养到只鸡仔死。 咁呢个咁嘅过程，你学习咗啲咩嘢？嗱，咁咪可以知道嘅就系话，而家用一个咁样嘅方法，系咪真系可以嘅？就系、是、小朋友会唔会明白嘅？就系我照计完。照顧完只雞仔之後嘅話咧，我就知道生命嘅可貴啦。 嗯， 你有冇得到呢個咁樣 嘅？我 淨係 覺得原來照顧生命係咁麻煩 嘅。哎，阿 Otten 啊，你呢個領悟真係好嘅噃。 係啊， 從此你知道你阿媽幾辛苦。 系啊系啊， 阿妈阿爸几辛苦， 阿妈阿爸好辛苦啦，同埋养宠物都系一个好即系重大嘅责任嚟噶，你 都系一个领悟嚟噶，系 啊, 啊，你觉得啱 嘢好嘢， 系啊系啊， 我记得咧系咪日本啊？唔记得嗰阵时都系、這個 啊、野猪大改造 咁啊， 死 鸡仔 啊，死猪啊， 唔系嗰只系猪， 猪啊系啊， 系啊， 猪 好睇噶嗰套电影。 唔係電影嚟嘅，新聞嚟嘅。但最後最慘係乜嘢呢？係要殺㗎，要劏㗎。 係啊，要食咗佢嘛。 咪、啊、就係電影咯。 係啊，係之後又改編做電影，係啦、 啊。你呢一件事就係將佢咧就係、是，你呢一件事咧，佢就係將佢就係改編咗成為一個電影啊嘛。嗰套電影咧，我唔知道中文譯名係乜嘢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妻夫莫衝做嘅，係啦、啊。佢、就係講緊呢一樣嘢。總之佢就發現咗一隻豬，咁跟住咧就拎咗翻去學校度養。他哋分別咧就係俾唔同級別嘅小朋友去養，跟住就係討論點樣去照顧佢啊，等等等等。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就係大家要去投票，就係即係隻豬已經大啦，但係咧一路咁樣養佢嗰啲學生咧，亦都要畢業啦。咁點算咧？隻豬咁啊，大家就喺度討論啦。有啲人話要劏，有啲人又話唔得。咁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就是要捉去劏咯， 系啊， 系啊， 其实真好惨喎，都几惨， 一个生命教育， 非常惨啊， 系啊，系、啊， 又唔觉得系惨嘅，咁就系咁噶啦，因为猪仔养嚟嘅就系要搵嚟食噶啦嘛，咁、所以佢就 系 真系有一个生命嘅一课咯， 系、 啊， 系冇错， 但系大家其实细个嘅时候，我有冇养过呢啲咁样嘅，即、就、系、是、金鱼啊、猪啊、鸡啊， 我有啊， 系小强， 你 养 咩？有一日我阿妈问我啊，佢话点解你喺度养蚂蚁啊？我话我冇养蚂蚁。 你食完啲糖， 掉咗我屋企个骑楼，我哋住嗰啲即系屋村噶嘛。佢话你掉咗两袋嘢喺度养蚂蚁啊？我唔系蚂蚁嚟，原来咧我系隔篱屋咧个细路仔咧俾咗两个茧我啊，即系嗰啲破茧而出嗰啲咧，佢嗰啲变蝴蝶嗰啲咧。咁我攞个胶袋装住佢，挂咗喺度。啊，原来有一日咧，嗰两个茧咧真系破茧而出，嗰两个蝴蝶。但系因为我攞个胶袋咧封住啊，结果两只嘢都死咗。唔知点解咧，啲蚂蚁都可以爬到上去。哇，嗰次真系几恐怖啊！ 但系嗰个茧系乜嘢昆虫嘅茧嚟？ 其实系咪蚕虫嚟啊？ 蚕茧 唔系，佢系蝴蝶嗰个嚟噶，即系佢破茧而出，系变咗两只会飞啊！ Okay. 但喺个胶袋里边咧，俾我焗死咗啊！变咗成包蚂蚁喺度，哇，好惨！ 好正常嘅，我觉得你系咪唔系好明白你阿妈同你讲咩？即系有时你阿妈同你讲嘢嘅就系话，即系喂，你有咁样吊啲嘢喺度嘅，你系咪搵嚟养蚂蚁啊？嘅意思唔系话你，系 一个问题，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一个问题啊，系啊。而喺个责备啊！你嘅理解能力系咪有问题咧？我就 我应该 讲咩啊？ 马先生，喂，人哋问你系咪大肚啊？唔系真系怀疑你大肚啊？ 冇错啦， 笑紧你嘅肚核突啊！ 即系 话 你系咪肥啊？你系咪要减个肚腩？ 唔 通真 系咁嘅？唔通真系出你去产科嗰度生咩？你醒下啦！ 唉，我系你阿妈， 我会好 惨啊！瞓醒未啊你？ 唔紧要啦，傻人有傻福嘅，我觉得 佢绝对系，但佢身边啲人俾佢累死咧。 唉，唔紧要啦， 死咗几多个？ 唉，好似呢只歌讲咁样啊！就算点样，明天仍要继续。 OK， 所以啊，马老师 ，OK 啊，我支持你啊，继续做你自己啦。 你仲繼續 做？唔係啊，我唔係真係支持佢噶。 我話你唔好再養任何嘢，唔好再掂任何嘢啦，唔該。 你連自己都唔好養啦，連自己都唔好養。 係啦，咁我就支持你啦，please。亦必須繼續痛苦時，有眼淚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内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 听过有谭咏麟校长同埋朱志贤明熙嘅《明天仍要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星期四会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充分让他和不同人士包括商界代表说好香港故事。他亦希望利用今次机会争取相关国家支持香港加入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说，会向所有接触到的人士展示香港有活力动起来，在国际舞台展现光芒，充分介绍香港既有中国优势，亦是全球优秀的城市，争取他们在香港建立基地，大展拳脚。他指经过三年新冠疫情，香港在多方面有新发展，除了巩固固有的优势，亦有新兴的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更有吸引力，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下更有优势。李家超说，亦会带领超过20人的贸易代表团招商引资，介绍香港的优势。至于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初播国歌，行政长官李家超重申不接受事件，并已经表达强烈反对和抗议。他强调警方会进行调查，在未有结果前仍然会先交由警方处理。他相信警方有充分经验处理相关案件，并按调查发展，警方会采取适当行动。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香港对南韩的决赛中初播国歌。韩国时报引述主办单位一名公关人士表示，他们要求每支球队提交国歌，但没有收过香港队提交的国歌。那名人士补充说，工作人员将在网上搜索香港国歌，并将置顶的结果保存在名为香港的电脑文件夹。这名人士说，后来接到通知应该为香港队播放中国国歌，但未能删除错误保存的歌曲，并将以其交给广播团队。到在香港对南韩的决赛前，工作人员播放文件夹内的歌曲。本港警方说正展开调查，案件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负责。警方会就事件是否涉及违反国歌条例或其他香港法律，包括香港国安法，依法严肃跟进。香港榄球总会昨日指出，主办机构已经确认港队教练向他们提交的国歌录音正确无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习近平指出，作为世界多极化格局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中法中欧应该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合作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经过多年发展，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 希望法方推動歐盟繼續奉行獨立和積極的對華政策。馬克龍說法方秉持獨立外交，反對陣營對抗，面對當前動盪國際形勢，法方希望同中國繼續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精神，密切高層往來對話。在雙方亦都就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習近平強調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的立場，明確一貫主張停火、止戰、和談，國際社會應該為此創造條件，中方亦將繼續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建設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28点，升508点，成交金额7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9点，升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4，升5.4。腾讯控股278.6，升18蚊；阿里巴巴77.15，升6.1；恒生中国企业62.52，升咗2.04；美团165.6，升9.1；碧桂园3.05，跌2.1；南方恒生科技3.65，升咗0.5；碧桂园系17.56，升8.6。快手51.15，升4蚊；港交所301.8，升1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40.27，瑞士法郎0.945，加元系1.331，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1.033。澳元兌美元0.67，新西兰元兌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4点，升31点。港金报16520蚊，升咗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09美元，卖出177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比较繁忙。在新界区大网仔路去返北潭路方向近住琴苑一段就挤塞。另外由于有道路工程，在旺角的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一段都封了慢线，长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屯门的河旁街都是有水管急收，河旁街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文女明才中学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啊！咁啊，揸车朋友可以改行屯门乡事会路啦。而家河旁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 啊， 我觉得你呢个年纪，我嗌你钟姐，对你好似唔系咁好。 你把嘴真系识讲嘢。 你呢个年纪仲老过我阿妈，我嗌你钟妈。 咁搞法任务会唔会失败噶？想知多啲就要睇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觉之前咧都可以抛开晒所有嘅烦恼，咁就为之一个快活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十点四十分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 嗯，冇错啦，翻嚟我哋节目耶吓。咁啊，大家听住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喂，几多拍档啊？嗱，其实今日咧想讲一样嘢，叫做危机意识或者危机感啦吓。即系人有阵时咧系真系应该咧喺安全嘅地方，嗱咁喺危险嘅地方，你更加有危机感啦。即系行马路咁啊，更加有危机感啦。就算安全嘅时候咧。我同阿李丽瑞隔篱个肚大嗰个讲，系啦，咁安全嘅时候咧都要谂多一步。讲紧乜嘢咧？就咁样睇到新闻咧，嗱，咁啊，首先就希望嗰、那个新闻里面嗰个人咧唔好咁唔开心啦吓，即系并不是攞佢嚟笑，不过纯粹咧就想件事咧都大同大家分享讨论下，希望咧就大家都加强嗰个危机感。咁佢踢波就有个嗰啲叫斜咩袋咧，即系运即系可能运动嘅时候孭身嗰啲啦，但系里边咧。佢就擺咗一個名貴手錶啊，嗰啲勞咩咩嗰啲十幾萬啊，咁跟住咧就擺球場可能一個角落頭或者一個長凳咁樣嚇，跟住踢波踢波咁樣，就唔見咗啦，咁就冇咗十幾萬，同埋仲好似有10,000蚊現金誒、類似嗰啲咁樣啦，即係都幾傷嘅嗰個財物損失。咁咧 係啊， 我又唔明啦，如果一個人去踢波咧，或者一個人運動啦，未必踢波啦，運動啦，我絕。对唔会，绝对唔会带多过500蚊喺嗰个袋里边。即系我要 assume 咧，我要假设咧会唔见嘅，咁咧我先要安心摆喺度。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我摆喺度咧，我预咗会冇咧，咁我就会摆啦。我绝对唔会容许一啲咁，可能我穷啦，或者我比较细胆啊，我系唔会。我试过嗰阵时咧，我去游水喎，嗱，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啲经验啦。一个人去游水，咁游水咧。未必個個泳灘咧有嗰啲 locker 噶嘛，咁我點咧咁樣？我就將嗰個銀包咧擺喺個斜咩袋啦，好似呢個人咁擺斜咩袋，跟住咧就擺喺沙灘一個比較側邊冇人嘅，因為我驚人哋撻我啲又唔知啊嘛，揾啲冇咩人嘅位。嗱，不過呢個咧，如果夏天即係如果夏天好多人嘅沙灘，你做唔到啦。如果係冇咩人嘅，你擺好當眼嘅位置，然之後咧我就一路游水，隻眼一路及住我的袋。 游两游， 游望住，游两游， 你点游啊？ 游背泳都唔得 啦，系咯， 系啊， 游背泳得啊，游背泳得啊， 但系你个头要夹上嚟望啊嘛，你唔可以望天啊嘛。 即系佢咧，我系好惊青嗰啲人。好啦，咁后来咧，我有私家车啦，咁啊自己揸车去咯。咁自己揸车去咧，我想锁喺车嗱，我问你哋啦，锁喺车惊唔惊啊？ 唔係，對唔住，首先咧，我想回應翻你嘅就係、是、你喺沙灘嗰度咧，你可以點樣嘅就係、是、將你嗰啲財物咧擺喺一個唔係當眼嘅地方。 嚇、 啊！喂，其實好簡單。 就係、 是、 其實 我 對唔住，等我聽埋，等我講埋先啊。 好。 咁其實咧就係、是、話，你而家喺沙灘啊嘛，大家其實有冇諗過嘅就係、是、喺個沙灘嗰度掘一個窿？ 梗係有啦、 啊，擺曬落去， 淨係咁樣樣， 但係屋埋佢，你揾啲嘢，可能執一個嗰啲就係即係比較認得翻嘅一個貝殼咁樣擺喺度。 但係之後，如果一個貝殼俾人踢開咗，你又揾唔翻噶咯喎。 喂，你揾咗你仔啊？ 可能你揾到其他。 我哋讀書嗰陣時啊，全部都係咁噶，揭起塊石，掘個窿，收埋去，攞啲沙冚翻住，嗱鋪翻塊石上去，呢個係好安全噶，其實個個都係咁做。 咁你試過未啊？你試過未？ 我講下啦，你講緊嗰個方法咧，係揾嚟整蠱人嘅，就係、 是、 你掘一個窿，跟住上邊咧就擺嗰、那個沙灘石，咁跟住咧就係、是、等人哋咧踩落去，跟住就喺度笑。 你嗰啲係漫畫嚟啫， 唔係啊！你真係整蠱緊人啊！其實 唔係， 唔 好 咁做，你唔好咁做啊！ 攞塊石遮住佢咯。然後我拎銀包收喺我隻下邊， 放心啦，佢做任何嘢佢都唔會理後果噶。 我有理咧， 咁如果人哋踩落你嗰隻，咪跌落地咯，跌落去咯。 唔係攞啲沙會鋪翻上去噶嘛？ 哦，即係入邊唔係空嘅。 唔係，但係我想問你，咁你咪會入曬沙咯？嗰啲銀包啊，成 啦，因為你見你人哋落養起塊隻就知係偷嘢啦。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 因为其实 系好安全嘅。 其实如果你话去泳滩嗰啲咧，即系我觉得真系有困难。如果你一个人，咁依家咧就我见好多运动用品咧，嗰啲铺头咧会卖埋嗰啲防水袋啊，即系佢系俾你攞埋部电话，即系你游水嘅时候你摆部电话入去，即系就算你孭住喺身咁都唔会入水嗰啲。 洗得噶，嗰啲 系啦，系啦，咁个就绝对唔会入水嘅。咁觉得我觉得如果系咁咧，即系如果大佬依家你攞嗰啲袋去游水，咁你可以孭埋。起身游出去咯，咁咪惊咯。 但你知唔知道我有精神衰弱症噶？於是咧，我後來有私家車啦，我未講完啦，私家車啦，咁我咪可以鎖喺個車裏邊咯，你明唔明啊？ 嗯， 鎖喺個車，因為咁我帶住個車匙已經 OK 啦。 咁你條鎖匙咧？ 車匙咧，我擺車咩都，但係車匙咧，我又覺得啲人唔知邊架車噶嘛，你明唔明啊？ 係、 佢拆咗，佢唔會知道去邊架車度開噶嘛，所以咪我覺得唔會有事啦嚇。但係咧，我又驚人哋撞我玻璃喎。咁跟住後來咧，我又諗到個辦法啦。我將架車咧泊喺咧沙灘望到嘅位置，我繼續遊，我就唔係望住個袋，係望住架車啦。 咁咪仲遠 過你啦？ 咪仲難 啊？不如唔好算啦，你唔好游水啦。 你點解會覺得你去游水嘅時候，人哋會為咗攞你啲嘢要鑿你嘅玻璃嘅咧？ 我咪話我有精神分裂咯。 所以其實你應該你唔好出街咯，你都喺屋企啊你。 好冇安全啊！我觉得我个人 或者唔好一个人去咯，系 好冇安全。 你坐喺屋企，你坐喺屋企望住铁闸啊！诶，有冇人撞开你个铁闸啊？ 好奇怪你， 系咩？危机感过多系咪我咪 系？ 你就真系过多咯。其实你同马小强两个应该猜匀佢啦，咁就正常。 马小强系太安人 啊，猜匀啊， 太有安全。 我就领一个一百。 因为譬如去踢波嗰啲咧，即系我哋你知去踢波或者去打波啊嗰啲咧，未必度度有 locker 嘅。咁通常咧就系嗰啲太太团发挥作用嘅时候，即系 点解？哦，佢哋帮你看住。 系啦，即系太太团咧嘅作用唔止系到现场帮你打气嘅，仲有咧就系帮你看住啲财物咯。 快啲啦！ 系啊系啊，因为当然啦，太太团喺度咧，即系通常嗰啲球员都系落力啲嘅，因为要喺佢面前表现。通常都会打得好啲嘅，咁但系即系有时啊，原来太太团仲有一个功用就系帮你看嘅。 嗯，不过你头先同唔同意啊？其实我个论点就系、是，就算你即系带咗一啲靓啲嘅表去，都唔好带太贵咯。即系你真系要预咗，你如果要劈低喺度咧，你系咪啊？即系冇事就冇事咯。如果唔系，真系好。 唔系，我谂就算有 locker 咧，即系譬如我早排去踢波先算啦。就算有 locker，我将我其他嘢所有卡啲卡啦锁晒 locker 里面咧，但系你其实踢波嗰下，你都会攞住个电话，即系去到去翻球场嗰度，即系你电话都更新噶嘛。即系你真系到开波嗰刻， 波都揸住个电话。 唔系，即系你唔会摆落个 locker 度啊。即系因为有时可能开波之前我复个 message， 跟住摆低搵啲嘢冚一住，跟住就出去踢咁样。即系你咁电话都贵重噶嘛， 系啊， 所以都好难噶，真系好难。 我分享一下吓，我有一段时间咧，我系成日咧会去啲球场嗰度跑步。 嗯， 我咧系会真系会将嗰啲嘢咧全部摆晒落去个 locker 度。 嗯， 系，但系咁多次 so far 我都系冇失事噶。 嗱， 又咁讲，我又会觉得咧，你就系话，即系如果要去做运动啊，去游水啊，又唔好带个咁靓嘅表，买得咁靓个表嘅话，带出嚟俾人睇嘅话，你带嚟做乜？你买嚟乜咧？咁所以我系会觉得，即系呢一位人士咧，其实点解要将佢摆落个斜孭袋嗰度，跟住就摆开咯？其实点解唔带住佢咧？带住佢嚟踢都得噶。 唔系惊踢到 啊！你买个咁靓嘅表，你都系想炫耀啫。 哎呀，路乜乜冇咁容易踢爛 㗎。係喎，又講 係咪呀？點解唔戴住呀？表啫， 或者惊佢可能惊揈嚟揈去只手会揈到人咯，只表 系啊， 只表冇事啊，但系揈到人有事啊， 困到人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真系大家都要啊，做运动嘅时候都要， 梗系啦， 系啊，最紧要都系小心财物啊， 财不可以露眼。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到，无人制酒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合作，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如承诺难免输给各种变数，谁人亦无法拉扯到太累，亦要继续，但是就终 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 上情，汤羹里的友。 这个故事讲到有个后生仔啱啱踏入呢个社会，佢觉得哇，原来个社会同佢读书时候所想象中咁唔同嘅，啲人原来咁现实噶，搵工原来咁难噶，喺工作嘅地方原来啲同事系咁假噶，哎呀，点样搵到幸福嘅秘密啊？佢做咗一段时间就越嚟越冇信心，好唔开心啦。后来听讲喺呢个世界上有一句快乐国，仲有一个快乐国王住喺沙漠嗰度，佢有幸福嘅秘诀。于是佢决定咧，就系搵呢个国王向佢请教幸福嘅秘诀啦。去到呢个皇宫，哇，好大、啊，入到去见到好热闹，好多人，每一个角落头咧都有人喺度倾紧偈，仲有一支乐队咧喺度演奏好好听嘅乐曲。台上面摆咗好多好好食嘅嘢，但系国王喺边啊？佢等咗一阵，就问嗰啲侍卫啦。侍卫话：国王好忙噶噃，你等一阵啦。佢等下等，等下等，国王终于走过嚟啦。咩事啊，后生仔？少年将佢嚟嘅目的同佢讲咗。国王就话啦：我而家唔得闲噃，啊，不如咁样啦。嗱，揸住只羹，呢、這个汤羹咧上面有少少油。你沿住我的宫殿行一个圈，大约行两个钟度啦，因为好大嘅。跟住翻嚟，我再同你解释啦。吓、啊，攞住只羹，上面仲有啲油，跟住要行两个钟，冇办法啦。国王咁样叫，就咁样做啦。于是呢个少年人咧就开始拎住嗰个咧有油嘅汤羹，沿住个宫殿咧，又上楼梯，又落楼梯，又转弯，又去花园，又去图书馆，哇！但佢只眼睛边度都唔敢望，净系望住个汤羹，梗系啦。点知道如果有人间啲油漏咗出嚟，会唔会杀头噶？好啦，两个钟头过咗啦，佢终于翻翻去国王嗰度啦。国王就问佢：点啊，后生仔？我宫殿靓唔靓啊？花园里边啲花靓唔靓？图书馆啲藏书多唔多咧？少年人好尴尬，因为佢望住嗰两羹油，咩都冇望到。咩都话唔知啊，睇唔到啊，冇留意啊。国王就话啦：唔得，诶，咁你行多一次啊，今次你中意睇咩睇咩，一定要睇啦。今次翻嚟同我讲。哦，咁今次咧，佢就放松好多啦，又拎住个羹油重新去睇，望下天花板啦，望下墙，望下花园，望下山景，每一样嘢都睇。到呢个国王翻嚟嘅时候，佢就话啦：啊，我睇咗啦，睇咗啦嘛。羹上嘅油呢？少年人望一望，哦，头先挂住望其他嘢，都写晒啦。呢个故事其实讲啲咩嘅呢？嗱，国王最后就话啦：后生仔，记住啦，幸福嘅秘密系咩啊？当你欣赏世界上所有好吸引你嘅东西嘅时候，千祈唔好忘记汤羹上嗰个油系代表咩？系代表你嘅初心。好多人当佢埋首喺呢个社会上好多繁荣。好多功利嘅时候，佢个初心就会忘记噶啦。最初点解你拎住佢啊？因为我叫你唔好俾佢滴出嚟啊嘛。所以无论其他嘢几吸引，你望啲咩都好，你记住都要挂住嗰滴油，汤羹上嗰滴油就系你嘅初心。点解你会想做呢一份工？你究竟想得到啲乜嘢？你有个究竟想喺呢个社会做啲乜嘢？呢一样先系最重要嘅。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听过有网上情啊 ，Louis Armstrong 嘅呢一首啊 ，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哋听听新闻先，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啊，有乜都讨论区啊。 风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06点，升486点，总成交金额8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3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78.6升18蚊，盈富基金18.19升4.9，阿里巴巴76.45升5毫，系升5.4，恒生中国企业62.38升1.88，美团164.8升8.3，碧桂园3.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3.65系升1.44，碧桂园服务18.04升1.34，港交所300.8。升9蚊，中国平安43.25升1.3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9.219，瑞士法郎8.298，澳元5.252，加元5.891，新西兰元4.786，欧元8.088。每百日元对港元5.5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4点，升31点。港金报16,5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58美元，卖出177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吐露港公路，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啊。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天富海湾。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这段就挤塞，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琴苑一段就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另外旺角的山东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出一段慢线封闭，长过七米的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屯门的河旁街都是有水管急收，河旁街去回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咁揸车朋友可以改行屯门乡事会路啦。咁由于呢一个嘅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到河旁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Apple 3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Vibes 张俊桥。影响得我好大的外语歌手呢，就是日本的米津玄师，都启发到我尝试更加多方法去做音乐。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继续翻嚟探世界的时间，香港的同学仔推介俾大家关于顺德美食新派的食法。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一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㗎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拍多些幽默感，咁样才追到女仔㗎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如、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 系咩咧？ 你当你今日乜都讨论区，题目咧阿锐讲好唔好？阿锐 系啦，冇错，就系、是、如果俾你嫁一个人嘅，或者俾你娶一个人嘅话，你会揾边个咧？ 嗯，当然嗰个人如果我哋设计更加好啦，系咪先吓？咁啊，虚拟人物都得嘅。嗱，不如咁我讲先啦，好嘛、嗯？ 好啊。 其实咧。我细个嘅时候呢，嗱，我咧呢个人物咧喺电影里边最见得多噶啦，现实生活咧真系未见过，甚至唔知道有冇嘅。好啦，咁讲咧，我一生人咧最遗憾一样嘢咧，就系、是、游水唔叻，我又不至于唔识嘅，但系唔叻。我成日都谂，睇完戏之后就话，哇，喺电影里边有啲传说之中嗰啲美人鱼咧，啊，通常美人鱼都有 slim 又靓喎，你有冇留意啊？即系拍得戏里边嗰啲咧，啲美人鱼咧 啊 好。好身材，好身材啦，又啲样又靓啦，咁样最紧要就系咩咧？海底嘅世界，喂，完全可以由佢带我游落去啊嘛，系嘛？即系我啊，如果呢个世界上真系有美人鱼，我又可以即系娶到个美人鱼，咪发达咯？我唔识游水啫，有乜所谓啫？咁啊，佢带我游咯。吓、啊，即系你个世界几大嘅水底，咁佢带住我又可以介绍我呢度啊，介同埋佢啲亲戚全部都系嗰啲海底嗰啲。是啊，海鮮嚟噶喎，系咪先？ 你都系啊， 我系老嗰只啊嘛，系咪？ 咪就系咯，你个个都会老噶啦，大家都 系老海鮮啊嘛。喂，你包咁衰嘅， 我不嬲噶啦，我唔衰就 咁贱嘅， 唔妥噶啦，我唔妥嘅，你知唔知？衰 我老海鮮啊！ 咁你咁好梁繼章就係一條章魚嚟㗎啦， 係啊， 唔係喎，係咪先？大家都係老海鮮啦、 啊。但係阿馬小強啊，請講。你都是一個男士啦，即係從從外貌睇、嗯，你對呢一個美人魚呢、這、一個 從外貌睇，咁即係點？ 係啊，你對美人魚呢一種嘅物種啦，我唔知啦，又唔係人，又唔係魚，你有冇啲咩 fantasy 㗎？即係細個 絕對有啊，絕對有啊，但我覺得咧可望不可即㗎，因為美人魚佢又唔係一個人，咁、嗯、你淨係中意佢外表啫。我覺得不切實際嘅，因為佢冇人嗰啲肢體啊。等等，咁我覺得真係 佢上身係人嚟嘅喎， 但個問題係在於就係佢上去陸地嘅時候好麻煩，佢冇腳， 係 啊， 要犧牲咗把聲先有腳， 海水咁樣啦，點下點下，我覺得唔係幾好，只能夠 你又唔可以帶佢去飲咖啡。 坐飛機都唔得， 雖然有美人魚咖啡啫，但係佢唔可以去啊嘛。 你又唔可以同佢買鞋喎，都唔知買咩。 同埋我會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佢會唔會聲嗡嗡嘅咧？嗬， 好多魚鱗啊， 魚嚟㗎嘛， 係喎。喂，李麗瑞，我不如我延續十數秒啊，因為咧你講咧聲嗡嗡咧，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唔係養，不過我媽咧。去街市咧就會買啲貓魚啊，知咩叫貓魚啊？ 我 最愛貓食嗰啲細細嗰啲魚仔咧， 好好食噶。 唔係食噶，佢會揾魚檔阿姨，喂，俾條阿張啦咁啊，咁啊魚檔阿姨咧就會俾條嗰啲貓魚俾我，知唔知我嚟做咩？呢個屋企玩釣魚啊，好腥噶，原來真係好腥噶。 唔新鮮嘅魚咧就一定腥嘅，但係其實你講緊嗰啲貓魚咧，而家咧都有得賣噶。 是啊， 是啊，有时咧我都会买啲真系所谓叫做猫鱼，就系嗰啲比较细条啲嘅鱼，佢咧就会系一兜咁样卖俾你嘅，通常啊20蚊到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 嗯 啊，你用大量嘅盐腌咗佢，跟住煎香佢，拆咗骨，整鱼粉。 拆骨？ 拆咗啲骨佢咯。 有咩问题啊？ 买咁细条点拆啊？ 我讲紧唔系细细条嗰啲，你讲紧嗰啲系鱼毛，我而家讲紧嗰啲嘅就系猫鱼。 嗯，系。 O K。 系，因为咧， 识唔识分啊？ 但系咧，整鱼饭系即系捞落啲饭度，即系整碎。 捞落啲饭度，跟住再加少少熟油啦，或者豉油啦，再加少少。你再讲究啲嘅，可以再加啲葱。 嗯， 好食到死，我话俾你。 但系可以点劈声啊？我净系即系咁样听都 到味 系 咪？ 系啊，唔系啊，因为系咯，要劈声系啊。 好，喂，翻话题，好，就系咁啦，系啦吓。 好，到我啦噃。 系。 如果咧，你俾我真系要嫁俾一个人咧，嗱，其实咧，我真系好想嫁俾医生，呢个系我不屈嘅一个目标，真噶。但是如果你说要我讲一个即是仲再生勾勾的医生那不好意思啦，是不是、 嗯、 所以呢我就揀一个呢就已经 做了 的医生。Dr. Eric， 但是他不是人、哦、我不想嫁给兽医、哦。 因为你是想悭医疗费的。 医生来的。 但是我想嫁的就是医人的医生。 哦、 是啦。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看病不用给钱。 我因為覺得一樣嘢咧，就係咧，嗱，其實咧平時啊，你冇病冇痛咧，佢對我點好，當然好啦。但係當我有病有痛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你身邊咧唔使話係真係你另外你身邊個人，係你有個醫生朋友咋，你就已經覺得咧會好好啊，係啦。若果你個丈夫係一個醫生，你有啲咩事嘅時候咧，你問佢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幸福咯。嗱、 嗯， 仲有、哦，我會覺得嘅就係醫生除咗係你有病有痛嘅時候，佢可以幫你睇症之外咧，仲有就係你唔使尷尬喎，係咪先？係 嘅，係嘅。 即係萬一 但係李麗瑞， 係你講。 如果你呢個原理合，即係 apply 到嘅話咧，你嫁俾咩人都開心嘅。嗱，譬如你嫁俾個廚師，哇，人要酒樓先食到咁靚嘅嘢。啊、你嫁咗一個廚師，喂，老公又煮唔知咩餸俾我，又煮到，係咪先 ？No， 你冇聽我嘅重心，我嘅重心係話喺平時冇病冇痛嘅時候， 嗯、 你梗係開心啦。 但是有病有痛的时候是你更加需要另外的一个人的人照顾或者 是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医生呢，咁我覺得呢一個先至，對於我嚟講啊，先至一個真正嘅幸福，係咪？你有啊，你有病有痛，你有一個廚師，佢可以煲啖粥俾你。咁但係其實如果一個普通嘅男人，佢都可以煲啖粥俾你噶嘛。係係咯。 但係我承接你呢個講法啫，我即係話每一個行業咧，佢總有佢擅長嘅地方。譬如我嫁俾我娶一個幼稚園老師啦嚇。喂，人哋教仔教得好辛苦，我嗰個得啊，因為佢有曬幼稚園老師嗰種嘅。资历啊，知识啊，咁样乜又唔系喎？我老婆咧，原来咧系一位护士、啊，护士都好、啊，打针又可以同你打针啊，又即系你明唔明啊？其实每一个行业佢都有啲嘢叻噶嘛，系啊，我就觉得咁。 但系嗰样嘢你未必系真系咁埋身啊嘛， 嗯， 系咪啊？即系你有病有痛，又或者唔单止咁、啊，我谂嘅就系你平时都可以问下佢啊，点样保养下？食啲咩嘢好啊？身體會好啲啊？等等等等啦。所以我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要俾我揀一個人咧，我會揀嘅就係我哋中國四大名醫之一，佢就係李時珍。 哇！ 好 咁古代。 李又與李時珍，佢俾啲草藥你食啊？ 係 咯，係啊。 因為其實咧，我有 check 過佢個底嘅，佢唔單止係自己本人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就係、是、一個醫學家同埋一個藥學家。咁、 嗯、 仲有嘅就係咧，原來咧佢咧係名醫世家嚟嘅， 嗯， 連埋佢阿爺咧，再加埋佢阿爸咧，都係醫生嚟噶。 哇！ 你諗下幾勁係嘛？有啲乜嘢再唔係嘅話咧，我問我問佢阿爺或者問佢阿爸嘅話都得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唔使同我拗啊，我一定係嫁李時珍嘅啦。 好彩你唔係揀阿神龍啫，如果唔係神龍上百草。 我有諗過神龍氏嘅，但係我覺得好危險啊，乜嘢都攞擺落口。 唔係佢俾埋你試嗰下就 死。唔係咯，我唔係好中意啲人乜嘢都擺落口食，太危險。 係啊，好李時珍啊， 李時珍 好 系马老师咧， 到我心目中嘅梦中情人咧，系我最近咧睇嗰啲戏咧，我觉得好好睇嘅。佢一个新晋嘅女演员啊，佢蔡思韵啊，佢最近咧有两套戏咧，我觉得咧哇，深深吸引住我啊。有一套咧就系《幻爱》啊，另一套咧就一个电视剧就系《短暂的婚姻》啊。我觉得佢咧俾我感觉咧好舒服嘅。即如果佢系我太太咧，我觉得佢一定系好温柔啊，好细心啊，讲嘢都唔会好大声嘅。咁同埋咧，哇，佢又几靓喎。咁我觉得哇，真系同佢一齐都几开心。 马老师啊，我有嘢想问。嗱，我想揾美人鱼，因为佢能够带我落去海底啦。咁啊，李老师咧，即系李丽蕊咧，就因为医生识帮佢医病啦。 系。 咁但系靓同温柔嘅，我都唔记得咩名字。靓同温柔，周街都有啦，点解一定要佢咧？有咩特别原因咧？ 因为我觉得佢真系吸引到我啦！哇，佢长长嘅秀发，同埋咧佢喺两套戏里边咧，俾我感觉咧好舒服。总之我唔好离开，净系盲目嘅，你唔使劝我，你唔使问我，总之我就认定系佢啦。 马老师， 讲真，呢一个女演员咧，即系唔单止系马乜乜咧流口水啦，我都有听过，我身边嘅有好多朋友咧，都系中意呢一只噶。 是不是啊？ 是啊， 这 一 种 是 哪一种？这一种 其实是一种的，就是小家碧玉的。你会觉得他就是，但是又有一些大家闺秀的修养，即是同埋你会感觉到的，就是他有些学养的，即是不是那些，即是应该，即是你跟他讲嘢，他应该有些内容的，他样子不是太靓。 没错。 即係呢一種咁嘅小家碧玉型咯，咁我、 啊、 我身邊好多男仔都好中意。 我記得係咪《逐水漂流》佢做社工啊？我記得 冇錯， 係啦， 係啊， 同一個， 冇錯， 係啊，我哋應該咧，因為咧佢係嗰啲好温柔嗰啲咧，我哋、即係可能後生啲要有個 term 就叫 GFable 即係女朋友阿布因為咧，即係有啲唔係話佢唔靚，佢都靚，但係佢未靚到係即係超級哇 大美人嗰啲， 系 啦，因为 唔系真系唔算 系 靓 到令你有距离感， 觉得呢啲系非常好。 因为有啲太靓咧，你会觉得有距离感咧，你就觉得啊，即系都唔会系我噶啦，咁样。就系佢咧未靓到嗰个地步，但系咧都令你觉得啊，都有可能嗰个感觉咯，系嘛，包先。 明白，但系阿欣欣我讲嗰先，你唔可以对佢讲太多嘢吓。 我帮你 elaborate 啫，我冇话我嗰个系佢。 同埋咧，我觉得咧，女仔嚟讲嘅咧，对住呢啲咁样嘅女仔女生咧，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其实佢对于女仔嚟讲系冇杀伤力噶， 冇危险啊。 所以咧，女仔见到呢一种朋友咧，你唔会憎佢噶，你唔会担心嘅就系你带佢出嚟食饭嘅时候咧，你个丈夫会系咁样夹住佢噶嘛。 因为有啲好靓嗰啲，你又觉得啊，佢会唔会搞是非啊？又会唔会 系啊？有啲尖头夹，又着件小背心啊，嗰啲咁啊。我呢个啊稳稳咧， 哇！你真系 嘅，我呢个稳稳 系啊，有啲小妖精，你真系好，哎呀，好 系啊，小妖精顶唔顺啊， 系、 嗯、OK， 好咁啊，我试下选择啦。我嘅选择咧，我都系虚拟人物嚟嘅，因为我发觉即系我都有即系帮手去访问下啲街坊啦，即系好多咧。都是已经是即是结咗婚或者是有伴侣的人士啦。 点解有啲声音嘅处理嘅 一阵间大家会听到。咁要保障返当事人安全嘛。 咁严重。 系啊， 咁搞错啊！ 咁所以咧，即系啲人，即系我问佢哋嘅时候，佢哋我拣个虚拟人物啦，咁就安全啦，咁样。跟住我同佢哋讲，其实你可以讲翻话，我最想娶翻我依家个老婆，咁样都得噶嘛，系咪？ 讲唔出口啊！ 咁讲唔出口，咁我都讲唔出口，所以我都系拣个虚拟人物。 欣欣，你弊夹我啦！ 唉，我都系讲个虚拟人物啦，梗系啦。诶，唔好讲呢啲。诶，讲翻题目。诶，系啦，咁我都系拣一个虚拟人物嘅，就系、是。金庸小说里面的黄蓉啊，特别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黄蓉啦，我不讲《神雕侠侣》，因为《神雕侠侣》的黄蓉就已经是即系有啲唔同啦。咁点解咧？咁因为如果大家有睇过《射雕英雄传》，咁郭靖咧就系蠢蠢地、钝钝地噶嘛。咁黄蓉咧就系一条心对住佢啦，中意到佢不得之了啦，即系佢哋从来冇第三者嘅问题嘅，至多系即系指腹为婚嗰个公主，咁郭靖都唔系真系中意佢，咁所以即系都唔会话点样呷醋啦，咁真系好中意佢，又唔会即系想害佢啦，同埋一心一意想佢好，最重要系咩咧？佢又聪明啦，又靓啦。又懂整嘢食啦，即系我仲记得佢唔知道用嗰个咩兰花忽月手整个火腿丸定豆腐丸俾洪七公食，令到洪七公教佢降龙十八掌啦。OK， 咁嗱又聪明又靓又懂整嘢食，最紧要系咩？佢阿爸系唯一惊嘅，呢、這个都系唯一惊嘅，就系佢阿爸系 好身材， 黄药师。 我以为好身材， 黄药师系边个？哦，好身材。因為兩個朱茵 啊 嘛， 應該係阿朱茵嗰個 version， 係你一同嗰個都 OK 嘅，係啊，即係新啲嗰、那個。咁但係即係佢個爸咧就係黃藥師啦。黃藥師係邊個咧？就係即係東邪西毒啊，南帝北丐，即係好勁嘅一個人物啦。最緊要咩？好有錢啊嘛！黄药师是桃花岛的岛主啊，是啊，你想想他们结了婚之后他是住桃花岛啊，整个岛给你住，你想想、就是、所以啊，无论是靓样啦，即是知识啦，整嘢食啊，还有财力方面，财力啦，所有东西都是顶级的，所以是冇得弹、我觉得。 系喎、 你都谂得几全面喎、 啊，全面喎、 啊，系啊，好认真。 不 过 当然呢、 這个我哋呢一个讨论， 梗系啦。不过当然佢系虚拟人物，咁所以即系系完美啲嘅，系啊，系、啦。咁现实里面就未必有一个咁完美嘅人物啦，所以都系。 你知就好啦， 都系 FF 下啦，我哋即系终极幻想下。 好。 OK 啊，呢、這個都唔錯。 係啦，咁我哋聽 一答半翻嚟有街坊街坊喎，係咪 啊？係啊係啊，咁啊一陣間就會聽到嗰啲我哋經過特別處理聲音嘅街坊嘅閉啦嚇。 聽下佢哋點講一陣間 嚇。 OK， 等陣先，聽首歌。 好。 说是爱的语言。Right time, you're right. 大屋里紧急体验。Homie, I'm drowning, from something. You're the one who got me safe to calm when I'm falling.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对你那用解释语气也没修饰，放肆也极舒适。心底的女孩没压抑，心声也会秒读到。 听过有 Lolly Talk 嘅五种爱的物语啊，先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有乜都讨论区啊！我哋今日嘅题目系你最理想嘅伴侣系边个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委会近年接获有关网上平台预订服务的投诉上升，今年头十个月有67宗，较去年同期的18宗增加近3倍。有投诉人经一个网上平台购买主题公园门票，持票入场的时候就被职员告知门票不适用于特定日前，无法使用。投诉人向平台申请退款，但是平台以条款已经列明适用日期为由拒绝退款。投诉人经是向消委会投诉之后获全额退款。另一名投诉人在网上花费4800元购买积分换领音乐会门票。投诉人按时进入活动连结，但是系统就显示门票已经兑换完毕。平台话门票只系得大约200套，质疑平台卖出嘅积分超出可兑换门票嘅数量，涉不良销售手法。平台回复指网页已经列明积分不可取消，拒绝退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入境检疫令加零是代表乜嘢？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因此他不会刻意形容是零加几。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话，零加三是有针对性，有助旅行社团进团出，重新在可以管控疫情风险下，尽量减少限制措施，不会再讨论是零加几。他话本港冇集中隔离，以风险管控疫情，会评核不同时候的风险作出调校，尽量容许最大的活动空间。他话本港同内地商讨逆向隔离，如果能够达成方案，能够肯定能够处理到有几多数目的人士，能够肯定处理到有几多数目的人士，到时可以考虑扩大增加来回内地的方便程度。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形容中美元首在印尼巴里会面意义重大，达到深入沟通，明确意图，划清红线，防止冲突，指明方向，探讨合作的预期目的。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保持经常联系，同时责成两国外交安全团队持续开展战略沟通，跟进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大问题，落实达成的共识。对于美方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希望尽早访华，跟进会晤的后续工作。王毅说，中方表示欢迎，两国财金经贸团队亦都会围绕宏观经济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20国集团峰会朝早在印尼巴厘岛开幕，峰会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开幕礼致辞，呼吁各国团结一致，并表示20国集团绝不能让世界陷入另一场冷战，冲突必须结束。 乌克兰战争和全球通胀飙升为峰会蒙上阴影。他致辞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到俄乌战争，他说如果战争不结束，世界将会难以前进。今次峰会将会讨论俄乌战争引发的通胀飙升和疫情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虽然印尼积极推动，但认为各方不太可能发表意见一致的联合公布。美国和欧洲官员主张谴责俄罗斯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93点，升574点，总成交金额99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1.8，升21.2；盈富基金18.3，升6毫；阿里巴巴77.6，升6.55；恒生中国企业62.8，升2.3；美团167.9，升11.4；碧桂园3.01，跌2.5；碧桂园服务18.36，升1.66；港交所305蚊，升13.2；南方恒生科技3.68，系升1.9；快手51.85，升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40.48，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1，人民币7.053，英镑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5点，升32点。港金报16,55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99美元，卖出1,770点，啱啱转咗系1,7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窝打老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嘅慢线封闭，咁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旺角嘅山东街有水管急收，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对出咧慢线封闭，咁而家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屯門的河旁街都是有水管急收，河旁街去屯門醫院方向近住聖公會聖西門吕明才中學對出唯一行車線封閉，揸車朋友可以改行屯門鄉事會路。現在河旁街一帶都是車多繁忙，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思瑞入口沙田、三號幹線一號碼頭機場、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大家留意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由张礼执导，时间由九十年代延续至2020年，前后近三十年，跨越当代、现代同未来航天三大阶段的科技航天剧，演绎了新老航天科学家冲破困难、攻克难关的艰辛奋斗历程，展示出中国航天事业砥砺前行的真实途径。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吓，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我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啊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咧就系唔好逞强，同埋听实微电康江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最想嫁俾边个，或者你最想娶边个做老婆啊？ 冇错啊，咁翻嚟咧，我有阵做入街坊街访啦。不过未开始之前咧，我想话俾阿小欣欣听啊，小欣欣啊，阿春呢赞你啊，话你今日做得好好啊，好 多谢多谢， 俾几下掌声你啊，我哋应该、 哦、多谢多谢。 佢日日都好， 系今日更好， 好 将会更加好。 Yeah. 好啦，咁系有啲咩街坊，我哋今日可以听下佢哋嘅发表啊。 首先嗱，我哋我跟呢个字母排列啦，又费事开名咧，因为要保障一啲人身， 都唔可以得名噶、 啊，都可以开名，有啲都可以嘅，但系有啲要保障佢人身安全。 我啲估啫，你可以话系唔合，你可以唔讲俾我哋听系唔系噶嘛？ 哦、啊，可以嘅，或者我唔答你。 或者你好似呢个你又知唔知咁，俾四个答案我哋估咯。 答案系嘛？马小强、马小龟、马小玲， 系 马小明咁样系嘛 ？OK， 好。 系啊。 我哋系咪听第一位街坊？呢位我哋姑且叫佢做 A 街坊啦，好唔好啊 ？A 街坊 ，A 街坊啊。 作为一个已婚女士咧，要答呢个问题咧，其实真系好难嘅。个老公生勾勾喺度，你又要噏一个男人嘅名字出嚟。如果嗰个男人都系生勾勾喺度嘅，情何以堪咧？系咪？边够胆讲啊？所以咧，我决定咗咧，就系拣一啲咧，就系再虚无缥缈一啲嘅，咁样嚟到答呢个问题咧，就 hea 咗佢嘅。嗱，我会选择边一个咧？我本身咧就系嗰啲 Marvels 嘅即系 fans 嚟嘅。咁 superhero 当中咧就有一个咧，其实都几好。好在乜嘢咧？就系、是、有边个女人唔想自己嘅老公嬲起上嚟咧，就系、是、乜都做得出啊，咩人都怕咗佢。但系当佢斯斯文文嘅时候咧，佢又好有学识，好有科学头脑、啊。我讲紧嘅咧就系变形合一啦，正所谓一个老公两种口味啊！ 哇，系。 我想讲、我头先咧听紧阿陈太啊，对唔住，唔开个名啊嘅时候嘅话咧，我以为咧佢想嫁俾 Michael 啊。 哦， 黐线，点解会想嫁俾我啊？点解嘅？ 你有冇听清楚啊？佢话嘅就系话咧，当佢发起脾气上嚟嘅时候，系人都怕咗佢啊！ 哇，呢个系圈你嚟啊，呢个重点嚟。 但系。当佢唔发脾气嘅时候咧，佢又博学多才，好有头脑喎，咁咪你咯。 系喎、 嗯，我唔觉得呢个系赞赏词喎，大哥，我唔觉得你赞紧我喎，其实 唔系，我觉得我听紧佢嘅时候，我以为佢讲紧你啊。 OK， 得。 但系如果真系变形合衣做你老公都几惊嘅，即系 佢变形合衣，我想问你咧，系咪青色嗰只啊？ 系啊，好一嬲咧就会扯爆衫，跟住 系啊， 系啊，周围掟嘢嗰个。 我試過有朋友咧喺萬聖節嘅時候扮個變形合衣 啊！咁樣啊？佢搽到成塊面綠色啊？ 佢搽唔係佢搽到全身都係綠色。 嚇、 啊！係啊！ 但係佢大唔大隻嘅先？ 佢唔大隻嘅，係啊！ 咁 最後呢個時候 扮啲咯， 係咯，咁變咗隻魔頭咯， 佢洗唔甩咯。 嚇！ 第日翻 你 成塊面綠色 嘅，翻工咧都係綠色嘅。 所以万圣节咧，话俾你听，唔好立乱扮嘢， 真系， 即系有啲嘢咧唔扮得嘅。我记得嗰阵时候我讲过咧，有个歌星咧做个万圣节嘅 show 咧，佢扮木乃伊啊，跟住咧就叫嗰个助手同佢包搵绷带包，点知咧有排未到佢，但系佢好尿急啊，唔知点算啊， 连嗰度都包埋， 系啊，佢蠢嘅，佢包埋成个包晒，咁点啊去唔到厕所啊，惨啊，咁啊系。喂，不过其实咧今日我哋喺呢个平台上面都有啲人留言嘅，喂，我见到都几多人拣。系陈豪嘅喎， 陈豪系 啊， 系啊， 系啊， 陈豪系世纪笋盘嚟噶，啲人话即系有顾家啦。 另外一个咧就我谂都好多人会认同嘅，佢话一个人美心善啊，就系、是、呢个 Keanu Reeves 啊吓。 嗯， 哇，系、啊，点解、啊、会流血流眼嘅？ 系 冇错 ，John Wick 啊，杀神啊 ，Keanu Reeves 啊，好多人好中意。 系奇洛里维斯啦，系啊，因为佢又好好人啦，成日做善事啦，同埋佢对即系私底下对人都系好好噶，即系你透过睇 个 声啊，系啊， 个你同佢握个手咩？同佢倾个偈咩？ 唔通佢系我结拜大佬，我又话俾你听咩？系 即系例如咧，我唔记得咗佢系拍边一套，系咪 Matrix 啊？ 我唔记得系 Matrix 定 John Wick 啦，即系总之系 佢将啲钱捐晒出去，跟住去买嘢俾佢嗰啲剧组所有嘅人 啊， 系 啊， 系啊， 系啊，佢认为嘅就系话。即係其實嗰套戲拍得好，收得其實唔係淨係得佢自己一個人有功勞啊嘛。其實佢哋所有劇組每一個人嘅話，其實都係應該要受到一個咁好嘅待遇啊嘛。佢就買禮物送俾所有個人，同埋即 係 阿嚟香港噶。 系啊，佢间唔中都会嚟香港啊。好啊， 好啦，喂，继续有边个街坊？ 继续啦，我哋今次呢个咧就系 B 街坊啊，我哋顺住字母落啊 ，B 街坊，听下佢讲咩先。 好， 我会想娶啊《Spy Family》呢套动漫里边嘅嗰个女主角阿若儿，因为佢咧喺作品里边咧本身都系饰演一个老婆啦，饰演一个妈咪啦。咁佢本身就唔使讲啊，样靓，身材正。而且咧，佢係好賢良淑德咁樣要照顧屋企打理家頭細務啦。雖然佢唔識煮嘢食或者煮得好難食，但佢嗰種好為咗個家庭，好希望盡心盡力煮啲好餸俾老公嘅呢一個精神咧，我又覺得哇！呢種人做老婆真係不得了。然後再加上最吸引我嘅一樣嘢，就係佢私底下其實係一個殺手嚟嘅，即係佢有另外好勁嘅一面。咁我比較中意女仔啦，或者我嘅另一半咧，佢係有唔同面向。有時對住你嘅時候就好温柔、好體貼，但同時佢如果做自己嘅話咧，又好犀利，係啦。咁我覺得呢一種雙重性格咧係幾吸引，所以我會想娶佢做老婆，正。 大家有冇睇過《Spy Family》呢套動漫啊？ 我應該有 可以輕輕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即係呢個即係叫做中文有人譯做間諜家家走啦，就係佢係個角色設定咧，就係、是、個時空設定咧，就係一個兩個國家嘅世界啦，咁啊有東國同埋西國，咁西國咧就叫做即係叫西方文明嗰邊啦，咁就派咗呢、這個著名嘅間諜啊，即係最出色嘅間諜就叫黃昏咧，就係、是、嗰個爸爸啦，就去嗰個東國嗰度做間諜，就收集啲情報啦，睇下即係有冇人想危害兩國嘅和平咁樣啦。咁佢個任務咧就要組成一個家庭嚇、啊，組成一個家庭咧就等個細路咧就潛入去嗰個學校嗰度，就同嗰個東國嘅最高領導人嗰、那個仔度做朋友，咁等佢咧可以爭取佢去佢屋企查探嘅機會咁樣啦，即係大概就係咁樣啦。咁佢就去孤兒院咧就收養咗一個識得。 读人心里面谂咩嘅细路仔， 嗯， 就叫啱人， 读 心术嘅细路仔，因为嗰个细路仔咧好惨，佢系嗰啲即系实喺嗰啲实验室度即系出嚟啦，咁啊无父无母系孤儿嚟嘅咁样，咁咧就识读人心嘅，咁跟住咧佢就为咗要呢个任务更加似咧，咁佢就要揾埋个妈妈啦 ，OK， 跟住咧佢就即系阴差阳错啦，就唔知喺边度咧就娶咗呢个叫做约儿嘅角色，就翻嚟就组成一个家庭，咁就一个虚构嘅家庭啊，即系一个假嘅家庭，但系咧佢哋咧日常相处咧又会有好多好窝心嘅情节咁样嘅。咁呢一位阿若儿咧就系、是其实佢正职啦，好似阿头先阿 B 街坊咁讲啦，佢就系一位杀手嚟嘅。佢夜晚咧就系会去即系、就是、接任务去杀人嘅。咁所以咧个成个家庭个设定就系、是、爸爸就系间谍啦，妈妈夜晚系杀手啦，而个女咧就系识得读人心里面谂咩嘅一个超能力者咁样啦。咁呢个就系嗰个家庭嘅原型啦，咁样啦。 佢哋系咪有系咪要着制服噶？着红色衫噶？ 啊，唔系，因为嗰、那个嗰、那个细路咧就要喺嗰、那个学校嗰度翻学啊，咁佢哋即系要同嗰个领导人嗰个仔咧就做朋友咁样咯，咁所以即系成套动漫咧就系围绕佢哋日常发生嘅所有嘢咯，即系你听落去咧好似哇，好似好好惊险啊咁样，但系其实咧系好多好窝心嘅小故事喺里面。而呢一位若儿呢一位嘅妈妈啦，咁因为即系佢都系半途出家噶嘛，其实佢冇结过婚啦，即系假结婚啦，其实系，咁咧佢就但系佢又好锡呢个女啦，亦都好锡呢个老公啦。咁但系佢煮饭咧就好难食嘅， 系啊，好笑 啊。系啊，嗰个角色设定就系佢煮完啲饭咧，个个食到咧都系真系摊晒喺度啊，咁样食物中毒啊，咁样啦。咁有一集就系讲佢咧，嗰集个开头就系讲佢攞住把刀，跟住咧成手都系血咁样。你以为佢又走去杀人啦？原来佢系为咗煮好餸俾个爸爸同埋个女而去学煮餸，切到成手都系血咯。 即系搞笑嘅， 搞笑嘅呢个搞笑动漫嘅都好值得推介俾大家睇嘅，系啊。 啊，即系后生仔中意嗰啲，真系同我哋好唔同啊！ 如果你讲到老婆系杀手，我净系记得史密夫与史密妻。 系啊，呢套都好睇，系啊。 系啊，就系两个都系间谍嚟噶嘛，杀手唔系间谍。 系两个都系杀手嚟噶，仲要系其实史密妻系劲过史密夫噶嘛。 冇错，Brad Pitt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Angelina 啊， 吓好。跟住落嚟，我哋下一个街坊就系街坊 C 吓。 想嫁俾边个呢一个问题咧，真系由细细个小学嘅时候开始咧，我已经思考呢个问题噶啦。我依然都系只有一个人我想嫁嘅啫。佢姓碧噶，两个字噶咋，叫碧咸。我都好想做咸嫂啊！即系以前咧见佢喺即系球场上边咧，嗰、那个英姿咧已经芳心暗许啦。跟住而家佢咧冇踢波啦。年纪渐长咗之后咧，依然都系咁有韵味嘅，又靓仔，个人又好，又 gentleman， 又有钱咁样。你话唔嫁俾佢，嫁俾边个咧？ 系碧咸。 喂，我想问一问咧，踢波就睇波嘅 Orton，其实咧碧咸咧系咪算系嗰啲真系已经唔再踢波，但系都仍然系 keep 得好 fit 嘅足球？ 系啊 ，keep 得好。 因为有好多系会突然间变肥猪噶嘛。 系啊，其实有时咧嗰啲球员宣布退役一年之后咧，你见到佢咧，你已经认 唔 到佢。 唔认得佢，系 成个肚腩又大啊，有光头咁样放弃自己，系啊。 所以佢真系 OK。 系啊，碧咸真系 keep 得好好。佢有时踢嗰啲慈善赛咧，即系佢除咗身形 keep 得好，佢啲球技都算 keep 得好好嘅，站啲波仲系好准嘅咁样。 七算啱啊嘛！ 系啊系啊。 喂，同埋英女王嗰次出殡， 嗯， 系啊， 佢排队去即系 pay tribute 都好犀利啦。 系啊，所以即系碧咸，我谂都系好多女士嘅梦中情人啦。可惜， 我拣过佢。 吓， 我记得我拣过佢，我喺其中有一次我哋嘅讨论区嗰边，我哋拣做佢个女。 哦，揀做佢女， 哦，系啊， 揀做佢个女好啲， 仲坏晒喎，但系依家 系个女，系啊，我知啊，个仔都唔系咁好啊， 系啊，因为佢个仔都系即系又想学佢踢波，但系又踢唔起啦，咁啊个女就万千宠爱在一身啦，真系， 系啊， 啲阿哥都锡佢，因为 冇计啊， 冇计， 好， 喂，其实咧网上咧。另外有個朋友咧 ，Kitty 同阿 Sarah 一樣喎，佢揀阿黃日華喎， 有 你個偶像啊 嚇， 係啊，我今日都真係有諗過嘅，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黃日華，佢知道就得啦。 洗身嘅系，即系你钟爱唔使占有啊嘛， 默默咁样，即系 佢知我爱佢， 佢知你嘅心就可以啦。 另外咧，阿 David 咧就话啊，我会拣张智霖啊，生得咁靓仔，但系从来冇拈花惹草喎。女人会拣袁咏仪，即系觉得佢呢个 couple 咧，即系男又好，女又好咁样咯，系啦，就系 David 嘅意见啦。 嗯，非常好。 好，跟住我听下一个，有啊有啊，仲有几位啊？咁我又听一听呢位街坊嘅讲嘅啲咩啦。 我想娶金庸小说角色小龙女做老婆啊！咁啊，姑姑一来好靓啦，二来武功高强啊。不过重点咧系佢嘅古墓，你知啦，结婚要揾地方住噶嘛。同姑姑结婚，再生嘅时候可以住喺古墓入边，死嘅时候又可以葬喺古墓入边，一举两得。而姑姑對家私嘅要求咧，又唔係太高，佢瞓條繩又搞得掂，唔使買啲咩獨立彈弓啊，又啲乜乜床，你知啦，嗰啲床好貴噶嘛。不過呢個咧，都係我同佢最大嘅障礙。我咧太重啦，輕功又唔好，瞓唔到繩啊。難得結婚，冇理由同住，但要分開瞓噶。所以真的要跟姑姑修炼好多好多好多次玉女心经先得啦。 系，呢个我知系边个， 有意思。 同我一样都是揀武侠小说的人物啦，不过佢揀小龙女啦。 OK 啊，我最中意佢的原因。 系啊，因为揀 绳。 系啊，因为识轻功啊，小龙女瞓条绳。系，同埋咧， 悭到啲地方瞓绳。 系啊，同埋又会养蜜蜂啊嘛，即系蜜糖又唔使钱啊咁。 的确系，的确 系。系啊，小龙女啊，咁啊，跟住咧，我落嚟咧听下一位街坊。 男定女咧？ 呢位系女嘅，但系咧佢系话娶老婆，好得意。吓，听下。 要揀一个人来做老婆，我会即刻想起忍者乱太郎入面新丁的女朋友啊。她每次一讲到新丁啊，我帮你抹鼻涕啊，哇，我就会觉得做一个女朋友只是小朋友咋，她都竟然间可以忍受到另一半那些咁核突的鼻涕，还要咁主动走去帮她抹，这些不是真爱还是什么东西？香港地怎样找到这些女仔啊？ 大家有没有看过忍者乱太郎？ 但 里面有个角色就叫新丁，就是一个肥仔来的，长期都是睡觉啦，还有盯住个床鼻涕的。他有个女朋友就跟他一模一 样。像马小强的 新丁得意一点，新丁条眉很粗的。还有新丁是有个跟他一模一样样的女朋友的。即是你是怎样分 一模一样样 不是新丁。 新丁一样。 你怎样分新丁和新丁的女朋友呢？就是他们穿不同颜色的衣服，你以为他们是兄妹多过似男女朋友的。但是就好似呢位同事讲啊，呢位街坊讲咧，就系嗰位女朋友就对佢啊千依百顺啊，百般迁就嘅，咁所以都系系啊，都系形成佢即系觉得佢系理想伴侣嘅一个原因啦。好，咁我哋听埋最后一位街坊啦。呢位街坊咧系我哋重点保护嘅， 重点保护， 所以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嘅，系啦。 好，我希望你会喺播出呢个录音之前帮我转一转声吓，我惊我有生命危险。其实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我会希望可以最理想嘅妻子吓，咁我就希望系可以娶到好似咧逃避可耻但有用呢一套日剧里面嘅女主角。由新垣结衣 BB 所饰演的深山实律嘅，系啦，如果可以系遇到一个咁样嘅人咧，就非常之好啦。 系啦，咁啊，新垣结衣系啦，新垣结衣咧，话咁马小强算啦，咁衰， 唔系啊，咁好笑嘅呢位朋友， 系咯， 镜头好惊 嗱，因为新垣结衣，新垣结系佢系因为咧我。即系 send 呢条问题俾佢嘅时候咧，佢话：哇，你想我死啊？我女朋友啱啱入门口啊！ 女朋友哦， 系啊，即系佢已经系有系啊，佢已经系有女朋友噶啦。咁啱啊，咁啱。跟住我就同佢讲咯，我就话你可以答你话想娶翻你个女朋友噶。 佢又唔制啊，心里边有嘢啊，系啊。 所以就轻轻帮佢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啊，轻轻。 O K。 不过如果你识佢，你应该都估到佢系边个。 佢都冇详细解释啊。 系啊，佢都冇唔敢啊，唔敢讲太多。我谂系佢嗰个生存模式着咗啊，即系女朋友就企喺后面，跟住望住佢，你做咩啊？ 明嘅， 明嘅 ，OK 嘅。 我都唔想我哋翻电台嗰时候冇咗个同事， 冇错，为咗我 而家 想 个位空咗。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即系个讨论就系差唔多啦，就系、是、大家个选择都好多变啊。好，咁我哋咧听听只歌啦，转头翻嚟咧有漂流教室啊。 不安感，我都可以洒满了啦。 为你带来有星期三的康柏莱拉的这首《Tinker Bell》啊，听听十二点的新闻报道先，回来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国同欧洲官员主张谴责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8点，升638点，总成交金额107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5.2，升24.6；盈富基金18.3毫7，升6.7；阿里巴巴78.9，升7.85；美团168.4，升11.9；恒生中国企业63.08，先升2.58；碧桂园2.98，跌2.8；港交所304.8，升13蚊；碧桂园服务18.2，升1.5；南方恒生科技3.74，先八，升2.4；快手53.3，升6.15。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5，英镑9.221，瑞士法郎8.291，澳元5.253，加元5.889，新西兰元4.794，欧元8.0881。每百日元对港元5.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4点，升70点。港金报16550蚊，升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71.29美元，卖出17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影响到而家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的意外咧，就虽然是清理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中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 咁跟住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需要封路啦。喺窝打老道，咁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封咗慢线，一带都系车多。咁另外，旺角嘅山东街有水管急收，山东街近住麦花臣游乐场一段都系封咗慢线啦。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洗衣街右转入去山东街。屯门嘅河旁街都系有工程，河旁街去翻屯门医院方向，近住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唯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啊影响到一带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同埋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Pop 33。 我係阿 Phil 林奕康，如果話邊個歌手影響過我咧 ，Ed Sheeran 咧，佢有一隻歌叫做 Castle on the Hill。當時聽呢隻歌嘅時候咧，我自己又好感動，因為我又係喺個小鎮長大啦，咁已經好多年冇翻去啦，咁所以每次聽呢隻歌嘅時候都會喊。 第33屆國際流行音樂大獎投票已經開始咗啦，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嘅金曲同歌手，音樂無疆界。面向全世界。 CIBS 人人广播。 The next station is Tin Shui Wan。 我喺呢度出世， 我喺呢度长大。我哋系少数族裔。 南无你公。 佢哋系住喺天水围嘅。 围城少年。 讲下喺天水围生活嘅苦与乐啊，上翻巴基斯坦啦，定系你都真系好中意天水围呢个地方咧？ 谂住喺天水围继续住嘅，够静同埋舒服。无论我去到边，都挂住呢个地方。 CIBS 节目 《围城少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是得一样嘅啫，就系食晒呢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嘅嘢。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Floating classroom， 喂，好啦， 早晨，早晨啊， 系， 早晨啊，今日咧，我哋呢个节目可唔可以改名啊？ 系， 叫做马老师漂流教咳啊，呢排佢咳得叻啲啊，即系好市场咳啊，叫漂流教咳啊，不如咁啊， 漂流， 我觉得几好喎、 啊，我都觉得几好、 啊，系啊， 又嚟啦，又嚟啦， 课程分三大类，第一 系 点样咳，第二喺咩地方，依个啲咩咳嘅礼貌。第三，咳可能因为咩病症而引起啊？我哋就介绍一样嘢，叫漂流教咳，好嘛？因为今日睇到佢仲喺度咁样样喎，今日 马老师保重啦，保重啦。 OK， 好，阿老师今日教咩？老师， 哇，今日犀利啦个题目，叫做铁画银钩啊，圆圈加一点啊，即系画画画。你有冇学过画画？请问 有 啊？你学过咩画啊？ 我学油画。我 学 油 画 同埋 素描。学油画好唔好玩啊？你嗰阵时学？ 其实我嗰阵时候喺英国游学嘅时候咧，上嗰啲 art 堂嗰度学噶咋。 系。 系啊。 好唔好玩？其实你觉得好唔好玩？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玩。我先讲素描先啦。其实素描我咪就系、是，你记唔记得你有冇见到啲人咧，咪会攞住个铅笔，跟住单起一只眼，跟住就向前咁样嗰只系。 其實是需要的，因為那個是要畫它的比例。是啦，咁至於你話油畫，油畫就我唔係話叫做我覺得個素描嘅時間比較多啲，咁所以油畫我覺得都係好玩嘅。 系， 嗯嗯，啊，因为素描咧，因为我都有学过啊。嗰阵时咧，浸会嘅时候咧，因为要收一啲美术班咧，咁我又唔知收啲咩好，我又冇乜运动根底啊嘛，所以我就冇 take 到嗰啲运动，就 take 咗你讲嗰啲咯。咁咧入到个班房咧，就一人俾支笔啦，跟住咧我仲记得对住嗰啲石膏像啊，系咪？对住啲石膏像咧，画嗰啲人头嗰啲样啊，有时候画啲生果啊咁咯，其实。我自己因為冇呢方面嘅興趣咧，都幾悶咯、啊。對於我嚟講， 定係你以為嘅就係素描要畫裸體素描 我以為係啊，可以報名先，好失望，好失望。 我有位朋友真係畫呢啲㗎， 蘋果 係啊， 唔係啊，一定要畫㗎，係 啊， 蘋果一定要畫，裸體素描都一定要畫㗎，因為係畫陰影啊， 係啊。 咁我嗰班冇啦，大佬冇啊！ 我有位朋友， 因为你参加所以取消， 系 梁继洲报所以取消。 我朋友有冇试过上堂啊？ 我冇，我上堂系画一啲即系好细个画嗰啲画咯，即系搵啲粉彩啊。 好细个画嗰啲画， 粉彩啊、蜡笔啊嗰啲咁样， 系 啊， 基本小学 系啊， 但 系咧 颜色啊嗰啲 系啦。但系我中学嘅时候咧，有位同学咧系画嗰啲头先讲嗰啲素描好叻嘅。跟住咧，佢真系同我讲，佢画裸体素描，咁佢就系一定要嘅。咁佢咧就攞咗本画簿翻嚟啦，就系喺呢个课室嗰度，系咪俾我睇咯？跟住我话哇，佢真系画得好靓。跟住佢就同我讲，系啊，嗰啲 model 咧即系会即系保持一个姿势啦。咁你就真系 好惨噶， 好惨噶。佢话咧真系要俾啲时间佢哋休息嘅时候咧，佢哋系会拉筋噶咯。 冇错， 同埋嗰啲即系 model， 佢哋已经因为已经惯晒咧，即系就算好多人喺度咧，佢哋冇着衫，佢都旁若无人咁，我照拉啦咁样。即系冇乜嘢噶啦，已经系系啊，咁啊，所以即系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因为要保持同一个姿势保持得好耐，等佢哋哇画晒咁先可以转姿势咯。 系，好啦，咁啊，翻翻去你个话题咯， 就系响某个地方啦，有班商会嘅人，嗰啲商会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女士嚟嘅，你知啦，商会其实有嘢做就有嘢做，冇嘢做其实就冇嘢做噶啦，只系一班人喺度联谊下。吹下水啊，嘻嘻哈哈咁樣樣。突然間有一日咧，商會嘅會長咧走嚟問我，佢話：喂，不如揾啲嘢搞下啦，咁悶，成日都好似冇咩活動咁。咁我話你想搞話咧？ 點解個個第一時間諗到你嘅話？我真係想問， 因為我夠無聊。 點解人哋咩乜嘢都係但係啲衰嘢又唔諗起你嘅？依其實諗啲衰嘢諗起你嘅，係咪先？冇理由啲好嘢諗起你嘅，奇怪。我打斷咗你話柄，唔好意思啊。 我都唔明白，咁我话咁你想搞啲乜嘢啊？佢又想即系你知啦，商会有啲太太又中意啲威啊，又中意即系总之系要威啦。咁佢话不如而家兴乜嘢啊？我哋不如搞下啦。我话不如你个商会都有卅几人，全部都系女士嚟嘅，因为佢哋嗰啲系嗰啲叫做女士嗰啲商界领袖啦。咁我话不如搞下啲琴棋书画，咦佢话好喎、啊、咁样样，于是佢揾咗四个人出嚟就搞琴棋书画，咁其中一个咧就画画班啦，咁佢又同我讲，佢话喂，其实咧因为佢个身形比较肥胖啲啊，佢话咧如果画真系画好似头先你咁讲咧，画嗰啲人像啊素描啊，惊唔好睇，咁跟住我同佢讲，其实怕咩啫？只要你畫一啲叫做抽象啲嘅咪得咯，即係你中意 點畫。我舉手，我舉手。喂，其實人像畫唔係一定畫啲超級靚嘅 model 嘅喎， 是啊、 有啲人畫嗰啲老婆婆面上嘅皺紋畫得幾靚嘅，即係嗰啲畫。阿 Sarah 同唔同意啊？即係我想 講， 人體畫唔係一啲要吹捧靚啊，好身材唔係啊，係畫人體 ，just 人體，只要係好真咁反映到呢個人呢、這個 age。佢嘅 skin texture 就得噶啦，我覺得。 明白啊 ，Michael， 你講緊嘅就係以一個藝術嘅角度啊嘛。 冇錯。 但係佢而家馬小強講緊嘅嗰一班嘅就唔知雙鹹濕嘅角度，同埋嘅就係冇藝術嘅角度啊嘛，係咪？揾得佢嘅，揾得佢嘅係嗰啲人嚟嘅，你明唔明啊？ 我明。 你太認真啦，你去翻一個唔認真嘅 Moses 激氣。 我明白我明白。喂，李麗瑞，呢佢開拍到戲叫《狗上牙坑》有條路啊，係啊，冇錯。 咪係咯，係你啊，係你自己認真咋，你快擦翻著你自己個毛先啦。 O K O K。 我做歌。 继续，因为 咧，佢就觉得自己即系肥胖少少，但系咧，佢亦都想话，于是咧，佢就问我可以有啲咩即系走盏位啊？我就话，你咪即系好似抽象画咁咯，即系等于一个面，然后一个好大嘅眼睛，你点都得噶嘛？系咪？ 你讲紧 佢就话 Picasso 嗰啲画个鼻同埋个头做 嘅，系 啦，系 啦。你咪唔使介意你咩身材啊？ 根本畫完之後睇唔出嗰個係你嘅。 咁使乜要個 model 啫？咁使乜要個 model 啫？ 唔係，咁但係你有個人喺度咧，你有一個基本有啲嘢喺度啊嘛。即係你會覺得係有啲嘢喺度啊。如果唔係你憑空咧，你又好難去由零開始嘅。 嗯。 咁於是佢又搞咗一個 我唔贊成，但係我唔同你拗啊！繼續。 拗乜嘢啊？ 你講緊嘅就係有啲嘢喺度啊嘛，但係你講緊嗰啲抽象畫，其實唔需要有一個人喺度噶嘛。 一嚟咧係由零， 因為嗰樣嘢都已經係抽象啊！啊，算啦，我又認真啦，對唔住，嚟啦。好难忍住唔窒佢噶，我明啊，我明。 唔系啊，其实呢个系认真 嘅，系咯，你又咁认真，佢肺急，你又条佢肺急，算啦，我都收咗口咯 。我直接唔好讲嘢啦， 自己冚到埋长衫吓。 听唔听到？ 冷静啲，冷静啲。 你继续留喺个星球啊！你冇翻嚟啊！ 我应该唔会翻嚟噶啦。咁哇，你搞到我成身热晒啊！你真系 哇，你 咁咧佢喂 系 继续讲啦，系咁佢就开班啦，咁啊睇下有冇几多个太太一齐去参加啦。咁于是真系有人报名喎。咁但係呢原來 老師對錯唔係好明白，我跟唔到課程。佢話自己好肥，唔做得 model。咁跟住又話啲太太，咁其實啲叫啲太太畫咩啊？我唔係好明 白。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真係開班咧，佢又諗下，如果自己做 model 咧，肥得滯。 嗰個男定女嚟㗎？邊個？嗰個男定女嚟㗎？ 嗰個女士嚟噶，太太嚟噶，佢由佢一开仓，佢就自己举手话要搞呢啲班， 跟住自己做埋 model， 系啦，佢又喺度谂啊，我咁肥会唔会又唔系咁好咧？于是我话俾佢听，就可以 想捉啲女人做客人啊，即系啲阔太啊， 系啊，咁 梗系搵阿陈豪嗰啲嚟做 model 啦，搵佢嚟做 model， 边鬼有人画啫？ 系啊，关佢咩事啫？佢点解 model 呢样嘢啫？ 点会有女人想画女人啫？ 唔系得，系啊。你找陈豪嚟的话，我真系我谂我一秒秒杀咯，系咪啊？你嗰班， 你哋真系好鬼死聪明啊！于是咧就找咗一个，因为嗰时咧有啲美术学院啊，有啲好大只嗰啲大只仔啊，真系好大只噶。于是咧就找咗一个嚟，就话俾人听，喂，下个礼拜一有一个美术学院，有一个男同学。于是咧。就大家咧可以嚟咧去學習下點樣畫呢一個人像素描，然後咧我哋都揾咗啲老師去幫佢哋指導嘅，真係去咗美術學院揾一個老師嚟，咁於是咧個咧大家都好興奮啦，咁於是就嚟到啦，咁因為咧係一早就我哋要book定有幾多個人嘅，然後咧我哋要book埋個畫室嘅，嗰、那個畫室咧只係容許咧可唔係好多人嘅啫，得4-5個人啦，我記得。咁就 咁，你好貴啊！啲課程，如果得咁少學生，係咪好貴噶課程？ 嗰、那個課程都算貴噶，都貴噶。 咩人嚟上噶？就係商會裡面嗰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自己玩啊，自己玩啊，自己玩啊。咁於是咧就 book 咗一個男嘅 model 嚟。啊，於是大家都好興奮啦！準備去畫畫咯喎。咁咧嗰陣時咧，突然間咧前一晚咧有位女士又問我，喂。其实咧，听日嚟画画咧，我哋需要准备啲乜嘢嘢噶？我话你乜都唔使准备啦，纸笔啦，然后有老师嚟会指导你哋噶啦嘛。啊，咁佢哋话啊 ，OK 啦 ，OK 啦咁样。第二日去到咧，哇，我见到咧个个嗰啲女士咧着到咧鬼火咁靓，个个咧喺度，即系总之你佢，我觉得佢哋以为自己都有机会。 佢哋唔系嚟上堂啦， 唔系啊，唔系啊。 嗰啲闊太咧，佢喺茅廁都係著呢衫噶，佢買餸都係著呢衫噶。 佢冇特別鬼火咁靚。係 啊， 佢瞓覺都係咁嘅樣噶。 係瞓覺都係著呢衫，佢成個 closet 都係呢啲衫嚟噶，你明唔明啊？佢點樣揾啲街坊裝嚟畫畫啊？你唔好玩啦，係嘛？ 咁於是咧， 繼續啊！ 佢哋著到哇，好鬼死靚，跟住咧。嗱，你知啦，嗰個男士咧，佢就只係一個角度咁樣瞓咗喺度嘅啫，佢攤咗。 哇！要瞓喺度噶？ 嚇、啊？攤喺度。 瞓喺度噶？ 攤喺度。 哦， 佢喺 中間有一塊布纏住。 有冇著衫噶？ 中間冇著衫，淨係中間有一塊布纏住，冇著 鞋就 乜都冇，即係你當佢裸體，然後中間有一塊布纏住啦，咁就攤咗喺度。咁於是咧，嗰個咧。就爭住咧，就響坐喺佢前面嗰度畫，但係咧冇人 坐咁前做咩啫？黐線！坐咁前做咩啫？ 可以聞到陣味啩？ 畫畫唔使陣味嘛？ 抵啲啊，咁樣抵啲就佢哋呢一班人好明顯，佢唔係嚟畫畫啦。Come on， 你都太認真啦 ，Otton。 系，揾 得揾得马老师，揾得马老师搞嗰啲嘢，我都唔系嗰啲醉翁之意不在话。 马老师，你可以试下下次整蛊佢哋啊嘛，即系你话同佢哋揾咗个猛男嚟，跟住最尾出现嗰个系你噶嘛。 系马老师、 欸，你放心，佢一定会，佢一定会安排嘅。 最尾人咧 model 咧咁样，我咪系咯。 蓝模特咧系冇出现咧，佢哋想揾我，但我点都 佢哋想揾你啊， 唔系啊， 佢哋想揾你啊， 佢哋想 揾我， 作业揾咗第二样咪，佢哋想揾 第二样。 如果揾你嘅话，我宁愿画条鱼啊， 唔系咯， 大肚金鱼啊，大肚金鱼一样。 我宁愿画条鱼或者苹果，我都唔想画 条锦鲤，系都画你啊。 好，继续 好。嗱，嗰次咧就於是咧個個霸住喺前面嗰度畫，然後咧有老師又指導嘅，啊好快啦！其實嗰日真係算快嘅，一個上晝已經係完啦，即係你預大約九點畫到去中午十二點啦，因為大家都慣咗早嚟，然後早走去食晏嘅，咁然後中午十二點咧已經係差唔多畫曬啦，因為其實唔會畫得好 detail， 有啲咧淨係勾條線出嚟嘅啫。咁就啊评分，然后有啲话几好啊，有啲话 老师马老师啊，三个几钟勾条线， 佢条线好长 系嘛？ 我知，各位， 佢咪唔系勾条线啊，勾条咩啊？佢其实 系啊，佢 画条线， 一系就画一个部分，一系咧就净系画火柴人啊。 三个几钟勾条线。 他应该是说勾画出的线条就不是一条的。 是 的 是的 你用一些量词可不可以好一点 他的意思是 勾 画 出来。 勾画就不是。 勾画 不是只是勾条线。我以为你真的画这么久画了个人形。 OK. 好 画了出来了。跟着呢有些人就。喺度，因為有其實咧，點解會搞嗰啲繪畫班呢？因為咧，佢哋想出一個畫冊，將來咧就將即係呢班婦女咧，佢哋唔想好似成日冇嘢做咁樣得閒百無聊賴，咁就想其中出一本畫冊咧籌款嘅，就攞呢啲畫咧就係懶係做過，睇下可唔可以有機會學多幾堂啊，做個畫展啊，出本畫冊咁樣，咁啊畫完第一堂，喂。 系 几好噶初心，我话 系啊，真系啊，系真系谂住咁样样噶。咁、然后咧，第一堂之后咧，大家睇下大家有啲咩意见咧，然后大家都觉得咧系，咦可以咧个时间长啲，因为佢哋觉得咧真系一个小时唔够，绝对唔够。咁、然后咧，终于有一日咧，话我哋系最大型有一次咧，其实咧系试过去郊外嗰度写生嘅。写生咧就系咧响一个我記得是有一隻船，然後車了他們出去呢在個海那裡，跟著呢然後呢那個毛特兒呢就攤在那隻船的甲板上。 我知道為什麼要去海上面，因為希望風吹走快步，是不是？是不是？ 不是， 大風一點。 唔係，絕對冇你啲咁嘅壞念喺度嘅。 我知，係因為冇咁方便，佢哋啲老公可以揾到佢哋。 你真係好鬼死聰明， 真係。 其實咧，嗰次咧係即係除咗隻船之外咧，出咗去之外咧，跟住咧仲有啲用 wine tasting 喺度飲酒啊，大家傾下偈啊，食下嘢咁樣樣嘅。咁因為咧，將跟住落嚟咧，佢仲有啲船咧係另外咧，仲去一啲離島嗰度，係拍一啲叫寫真嘅，真係話啲係赤裸嘅模特兒嘅。就真係話啲赤裸嘅模特兒，就懶係攞住碌木啊咁樣樣咧，好人體啊，好天然嗰只嚟嘅。 係。 就是、 你点讲咩人体点讲天然都好，都系掩饰唔到最后咩嚟 嘅，系啊， 系嘛，即系嗰样嘢噶啦，都明白系乜嘢噶啦，系啊， 即 系用呢个系包装嘅啫，系嘛，话俾人听我哋去画画，即系实质你明啦， 真系画画， 咁最尾呢件事有冇成到？即系话搵人去个海度，系啦，个海嗰个画册出唔出到啊？ 梗係出唔到啦，原因就係咧，因為除畫咗琴棋書畫噶嘛，其實除咗畫之外咧，畫下咧，啲人都已經係唔再玩啦。同埋因為根本咧，嗰啲琴棋書畫咧，書法冇人寫啦，亦都寫得唔好啦。咁跟住咧，其他嗰啲畫咧，又本來係諗住有啲棋譜啊，有啲係國畫都做唔到啊。 嗯， 結果咧都出唔到一本畫冊， 即係最尾就不了了之啦。 冇错， 你知唔知佢哋衰咗乜嘢？ 唔知 揾咗你， 揾佢咯， 揾咗你， 大家都 你啊嘛，系啊，我同我一样谂法啦，揾咗你啊嘛，因 我哋三个都答啱啊， 最大失败点就揾咗你啊嘛，你唔知啊，原来你自己唔知啊。 我原來唔知，而家終於知啦。 唉， 唉，你真係失敗，唔怪你咁失敗。原來失敗咗你都唔知失敗，真係慘。 唉，真係我而家知啦。 起碼有請過個 model 嚟，起碼有畫過堂， 起碼都有畫過條嘢，唔係畫過咩啊？ 畫過勾個線，係啦，勾個線， 勾咗條線，勾唔勾條嘢，勾條線， 係啦， 我都 勾條線。 系啊，咁啊，好多谢马老师今日啦。咁我哋一阵间咧，转头咧又有我哋呢个三人限聚喎，呢个期间限定嘅特别播送。系啦，咁啊，今日三人限聚讲啲咩咧？大家一阵间咧就会听到噶啦吓。咁我哋咧，先听一听啊，12:30嘅新闻报道啊，转头翻嚟咧就有呢个特别播送嘅三人限聚，密切留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入境检疫零加零系代表乜嘢？每个人嘅理解都唔一样，因此佢唔会刻意形容系零加几。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话，零加三系有针对性，有助旅行社团进团出，重新喺可以管控疫情风险下，尽量减少限制措施，唔会再讨论系零加几。佢话本港冇集中隔离，以风险管理疫情，会平核不同时候嘅风险作出调校，尽量容许最大嘅活动空间。他说本港和内地商讨逆向隔离，如果能够达成方案，能够肯定处理到有多少数目的人士，到时可以考虑扩大增加来回内地的方便程度。港铁油麻地站日前有列车车门脱落，荃湾线服务一度受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很关心港铁营运安全，因为港铁每日照顾大多数市民的出行，公司要有良好的自我监督系统，将营运安全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李家超说，政府有责任监督港铁的表现和检视调查报告，确保妥善处理相关事宜。如果港铁未能够履行其义务，目前有相应惩罚制度，当局亦都正就如何处理港铁票价进行咨询，可以在过程中整体考虑这次事件。 近期居屋共七个项目今日拣楼，首个拣楼时段在朝早9点开始。位于乐富的房委会客户中心门外已经排起长龙，包括抽到首轮拣楼号码的市民。第三次入白表申请的刘先生说，希望购买300至400尺单位给一家三口居住，形容香港人要用一生的运气去抽居屋，政府应该要有更多政策去解决房屋问题。另外，住在觀塘翠屏南村的市民就說，今次已經是第四、第五次抽居屋，之前因為地理位置不理想，所以放棄購買，今次希望買到啟德啟恩苑，認為地點近港鐵站，又有街市，方便到老人家。近期居屋包括北角奇華苑、啟德啟恩苑、北角的奇華苑、啟德啟恩苑、碼頭角官山苑、观塘安秀苑、将军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同埋东涌御雅苑，大约9000个单位，以市价5.1折出售，收价由大约124万至531万元不等。消委会测试市面25款鱼油补充剂样本，全部样本都检出不同种类的污染物，超过一半检出基因致癌物，有样本污染物和致癌物同时超出欧盟上限。消委会又发现各个样本的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百分比参差，情况并不理想。如果坏脂肪酸含量较高，加上污染物含量超标，有机会增加健康风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7点，升637点，总成交金额1,0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87点，升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85.6，升25蚊；盈富基金18.3毫7，升6.7；阿里巴巴78.9，升7.85；美团168.7，升12.2；恒生中国企业63.1，升2.6；碧桂园2.99跌2.7；港交所305蚊，升13.2；碧桂园服务18.22，升1.52；南方恒生科技3.74，升2.36。快手53.15，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40.58，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1，人民币7.051，英镑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1.032，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4点，升30点。港金报16,55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28美元，卖出1,77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卧底在警察的故事里面一定会出现。 钟姐，我觉得你这个年纪，我叫你钟姐，对你好像不是那么好。 你把嘴真是懂得说 话。你这个年纪还老过我嘛，我叫你钟妈。 这样搞法任务会不会失败的？想知多些就要看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一个访问最紧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啦，不过好的受访者很难找的。 你错了，只要有心， 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的内容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智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 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期间限定。不定期放送。三人限聚。 我的书架上面放着有一本书，书底是这样写的。本书是一位年轻人向一位垂死的老人家学习生死之道的书，朴实的字句里面有无数动人的智慧，在琐碎复杂的生命痕迹中筛选出足以令人顿悟的单纯。对于活着这件事，我们总有自己的哲学，关于哪些重要，哪些可以忽视，没人有一番说法。然而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已经能够预知自己的死期，由他来讲出生命之中真正值得重视的课题，告诉我们应该要怎样生活，我们又怎能够不安静地聆听呢？不是一定要伤痕累累才能够悟出生活的道理，有些人的生活好像蚌一样承受着沙粒的折磨，渐渐将痛苦培养成一颗颗珍珠。如果我们懂得欣赏他的珍珠，就是上了人生的一课了。本书是讲的作者在昔日恩师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每个星期二去到老师的家探望他。这位诲人不倦的老师麦穗，面对着死亡一步步地的逼近，不仅自己勇敢面对，更加是藉着和他的学生米奇的对话，一点点这样柔软了他的学生因为世故而僵硬的心，让他重新看待生活。作者在这个时候和老师重遇，上了最后的一课，一门学习怎样活在世上，怎样对付死亡的课程。这个是一个会发光发热的故事，读了让你一辈子难忘。以上的介绍是一本我经常一睇再睇，每次睇亲都热泪盈眶的书，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在老师临终前的十四个礼拜，他的学生亲自这样去老师的家里探望，他们谈生死，谈人生。十四堂的内容包括讲下这个世界，谈下你的遗憾是什么，学会死亡才能够学会活着，谈下家庭、感情和执着，拥抱衰老，金钱无法替代温柔，爱、婚姻，不要为文化所欺骗，宽恕，如何设计完美的一天，而最后的一课是我们说再见。如果有一个这样的课程，你会不会都想上去上堂？对我来讲，答案是绝对的。记得我上过有一次的禅修课，谈生死，有一次的内容正正是用了这本书所拍成的电影的一个放映会，完结之后师父就会同会众对谈，从书里面会抽出一句句的金句和我们一起谈下。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并记得我们有过的爱的感觉，我们就虽死犹存，你所曾经激起的爱意都仍然流传于世，所有的记忆都还在，你并没有死， 你仍然活在那些你曾经打动、曾经扶持的人们心中。最后的一句说话令到我永志难忘，他说死亡结束的是生命，不是关系。而另外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小波浪，他在海里面翻滚住，日子过得很愉快。他很喜欢风和新鲜的空气，直至到有一天他注意到其他的波浪都在他前面拍击住岸边。小波浪说，啊，真是得人惊了，我们最后的命运都会是这样。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波浪，他见到小波浪闷闷不乐，就问他了，有什么事令到你这么不开心啊？小波浪就说，你不理解了，我们都会拍打去到岸边，我们这些波浪都会化为乌有啊，这样不是很可怕吗？这个波浪就说，错了，是你不理解啫，你不是一个波浪，你是海洋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由出生到死亡都经历着惊涛骇浪，但是这些本来就是生命的本质。我们活过到死亡只不过是回归到原点啫。我觉得这一本书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读的一本书。 当我还在花园散步，当我还在浴室洗澡，十步以内可拥抱，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图画，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事事对家不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到处还是香水气味，到处还是涂鸦笔记，就像我未抛低你，遇着什么烦恼，想跟我说都可听到，翻到有趣图画，何妨大笑，让妙事亦被我看到，游玩时开心一点，不必挂念我，来好好给我活着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想哭可事事对家不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就似最初，仍然在呼吸都应该要庆贺，如果想哭可事事对家不满座，说个笑话纪念我。 今日讲嘅系一个爱情故事，有一对情侣，男仔本身系好懦弱、好怕事嘅，做咩嘅时候咧都要问个女仔啊，得佢批准先试先去做。女友对此已经好不满啦。有一日，佢哋两个租咗只艇仔出海玩，啊，翻嚟嘅时候咧，突然间风云变色，好大浪将只艇仔吹翻咗。好彩个女仔及时捉住一块木板，两个人先保住条命。呢、这个时候，女仔问个男仔：你惊唔惊啊？个男仔喺个袋嗰度攞咗把刀仔出嚟，佢话惊啊。不过如果有鲨鱼嚟咧，我就用呢一把刀仔去对付佢。个女仔望下把刀仔，摇头苦笑。冇几耐啊，好彩有一只渔船发现咗佢哋。正当佢哋好开心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群鲨鱼出现咗。个女朋友大嗌：喂，我哋一齐揽住呢块木板，快啲向渔船嗰度游埋去啦，应该冇事嘅。呢、这个时候，个男仔突然间好用力将女仔由块木板嗰度甩开咗，拱出佢落海，然后自己爬住块木板向住嗰只渔船爬过去、游过去，然后好大声咁同个女仔讲：今次俾我试先啦。个女仔吓到傻咗，望住男仔嘅背影，觉得好绝望、好失望。呢、这个时候，鲨鱼本来就向住个女仔游埋去嘅，啊！突然间，啲鲨鱼全部转向向住个男仔游过去。呢、这个时候，佢睇住嗰群鲨鱼追住个男仔向佢撕咬，佢发咗傻咁向个女仔回头大声讲：我爱你啊！记住，我爱你啊！最后个女仔终于被渔船嘅人救翻上嚟啦，个女仔好开心。呢、这个时候，个船长同个女仔讲：小姐，你朋友系我哋见过最勇敢嘅人。个女仔话：唔系啊嘛，佢一个好胆小嘅人。你哋点解会咁讲呢？船长话：头先我一直用远镜望住你哋，我好清楚睇到个男仔系用把刀仔割伤自己只手。啲血流咗出嚟，系啲血腥吸引晒啲鲨鱼追住佢嚟咬嘅。小姐，如果佢唔系咁做，今日我哋系救唔到你嘅。我认为呢啲就系爱情嘅伟大啦。 这是爱，是咒，他朝怕骤然失去，艳阳下。有若灵犀与暗地两相同，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空中往返，心变做连理处，以那春风。就他朝怕骤然失去，夕阳下，百丈情丝暗地两低弄，心已痛，但愿为天边一双飞鸟，花间往返。花也在含笑，怎春意之中？寒雨暴至，秋风影吹散春梦，无语轻烟天我迷蒙，问何日方？云雾散，始终不再失去影踪。 是爱，似骤来，今朝已骤然失去。是场梦，泪若泉涌，再没法牵动。空叹息，心仿似天边一孤鸟，影孤寂单。悲世事常变幻，转眼一空。 三人限聚，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两个童话故事。呢两个童话故事咧，无独有偶地，都系关于一个人嘅。一个咩人？边个呢？吓，冇错啦，就系你自己。关于每一个人嘅自己。第一古仔咧，关于咧爱神同埋一只好凶恶嘅猛鬼。爱神同呢个恶鬼咧，一齐嚟到人间。当时咧系春天嘅，一齐喺花园嗰度行。爱神咧，心心眼咁话。哇，百花开好靓啊。恶鬼就话靓咩啊，呢啲花啊有刺㗎，你试下伸只手埋去啊，吉到你流血啊。行下行下，哇，时间过得好快啊，夏天啊。佢哋一齐行山，爱神又话啦，哇，绿树林荫嗰啲绿色真係靓啦。跟住恶鬼就话靓咩靓，树里面啊又有虫又有猛兽，你试下落去啊，食埋你添啊。行下行下到秋天啦，一齐又再行呢个郊野，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跟住爱神就话啦，哎呀，好欢乐嘅美景啊，黄金世界，你睇下，遍地都系好似嗰啲黄叶咧铺张地毡咁样。恶鬼就话啦，黄叶系枯萎，你识唔识嘢噶？枯萎即系死亡啊。再行咗一阵到冬天咯噃。行呢个大漠嘅时候，爱神就话：喂，你睇下，嗰个大地俾啲白雪冚住，几干净，几靓。恶鬼就话啦：靓，干净，雪下边啊，铺住嗰啲系咩啊？沙同垃圾啊，傻人。最后你知唔知点呢？上帝就将爱神留喺天堂，将个恶鬼咧打咗落地狱啦。有阵时人呢系会吸翻同样能量嘅东西。正能量的人就吸返正能量的东西，负能量呢就会令负能量又黐住你㗎喇喎。咁所以同一样嘢，爱神睇到咩都係好嘅，但呢个恶鬼睇到咩都係唔好嘅。咁最后两个人呢就去咗佢哋应该属于嘅地方。第二个古仔呢就关于一只小白兔喎，耳仔好长嘅呢。有一日小白兔去钓鱼，哎呀冇嘢想钓啊，好嬲啦。第一佢又去钓鱼，不过唔好问我点解白兔要钓鱼吓，因为呢个古仔有冇得搏嘅，都冇鱼上钓。到第三日，啊，又冇鱼上钓，于是佢好大声咁将个鱼竿掉落地，话嘥我时间，呢条河根本冇鱼嘅。咁你知唔知发生咩事呢？就喺呢个时候，有一条好大嘅鱼一跳跳上嚟，话傻仔，边有人用红萝卜钓鱼噶？你以为你鍾意食红萝卜，我哋就食红萝卜啊，花屋企涉高枕头諗下啦，蠢人。讲乜嘢？有时我哋觉得我哋对人好好，俾咗我哋最好嘅东西佢，点解佢唔多谢我嘅？点解佢会唔感恩嘅？因为我哋觉得我哋俾咗最好嘅嘢佢啫，原来嗰样嘢根本唔啱佢，佢咪唔 thank you 你囉，就係咁简单啊。呢、這个古仔系咪好得意呢？所以下次对人好都要试下听下人讲啲咩先，用佢鍾意嘅方法，唔好用自己鍾意嘅方法。最后送只歌俾大家，呢隻歌曲就係讲到世界真美丽啊，我哋一齐拥抱咁靓嘅世界，然之后仲要锡自己多啲啊。 浪漫或是二月在雾都，或是踏着大地上稻草，你只要到铁塔看晚灯光飞舞。浪漫或是沐浴在热海，或 或在仲夏落万地望海，听我说句爱你，在大峡谷山海。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爱，哪里会有缤纷盛世？没有你仍不知，爱已变了这世界衬衣，哪里有你，哪里会有欢意？地点不需介意。愿望就是共度夜上海，或是划着巨浪在大海，与你看过试过到处抱拥相爱。愿望就是冷月夜静止，或是让梦白日下雨止，欠缺了你这个世界没有意思。你可愿交出心事，在天地漫游一次？爱已变了这世界， 听过有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啊，有杜德伟嘅作品啦、啊。咁啊，今日嘅三人限聚嘅最后一首歌啊， 冇错，到尾声噶啦噃。咦，咁啊，今日咧就到我哋嘅客家婆咯噃。 系啊， 系、嗯、喎。星球系咪都照做咧？星球啊，呢、這个喺星球上边。 哦，星球都有客家婆噶嘛？ 啊，咁啊太好啦！ 系啊，外星教我哋客家话 啦， 系 太空的客家婆。 听日仲有家居名、哦， 系喎，仲有中医取 Sir 喎， 系啊，中医取 Sir 啊， 嗯嗯， 系啦，咁啊，即系希望咧，大家咧，听日咧继续黐实我哋呢个风骚快活人啦。听日我哋继续啊，呢个时段咧都系会有三人限聚嘅， 冇错冇错冇错。 无论如何，我哋都会跑足功课。 系啊，咁 多谢晒， 希望大家一路继续支持我哋啊。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咯，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在天地。